早上嘅时间咧，已经准时就为陪住你啦。咁希望同大家咧就轻轻松松过一个咧就愉快嘅早上。出边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系嘅，出边咧就唔系话都唔系大风啊吓，咁微风咁啊有阵时咧。做啲塵埃啊，嗰啲一大扎嘢咧，咁啊積積埋埋，咁啊搞到呢一個嘅空氣質素咧就開始咧就麻麻地啦。咁下個星期天文台都咧就預示咧就會有啲嘅北風啦，咁啊增強，咁啊睇下到時啊嗰個氣温啊會下降噶啦，講咗噶啦，咁啊下週初顯著轉涼，咁啊天文台都係用個涼字嘅啫。嗱有陣時咧我哋要睇到嗰個天氣預測方面咧，其實即係都可以。同聽眾一齊分享一下，留意下天文台用啲咩字眼咧就好緊要嘅。咁佢都係用到轉涼，咁啊未去到凍啊、冷啊、寒啊呢啲字咧，咁都係涼嘅啫。啊，咁啊唔需要太過擔心。咁啊可能都係低幾度。今日朝頭早啦，咁啊繼續咧有白鉛路陪住你哋啊。早晨，各位聽眾。 晨光每日一格。 喺我哋身邊發生好多唔同嘅事情。呢啲嘅事情，其实有阵时候我哋系咪会忘记咗咧？好重要嘅人啊，好重要嘅事情啊，系咪忘记咗咧？唔系，我开始咧学识讲话，唔系忘记咗，即系突然之间醒唔起啫。可能去到某一个嘅契机嘅时候，所有嘅回忆咧就会翻晒嚟啦。无论你的身份是怎样都好，总是会经历过这种的经历，是不是？但我们人生都是一样的，无论我们是什么身份都好，千祈呢就不要忘记自己都是有一个家的，家的力量很大的。每一个屋企就好像有一个主题一样，这个主题是会令到你觉得安稳，令到你觉得安全舒适。所以咧，无论有阵时喺出边工作几咁辛苦都好，当你翻到去属于你自己嘅家嘅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快乐嘅感觉，因为切合翻你自己嘅主题。例如你中意系艺术嘅，可能你屋企咧会摆多咗啲艺术嘅作品喺度，咁你翻到去咧就会有一种快乐嘅感觉。例如如果你宅男嘅咁样啊，你翻到去嘅时候咧。就有一种满满窄窄的风气在这里，你又会令到你觉得会心微笑。我们是有一个很有家庭热爱家庭的人来的，家里挂了很多家人的合照，这些公司不会见到，最多都是 wallpaper 或者电话见到，但回到去整个的气氛又不同了。每一个家其实呢，可能你没有发现我们已经设定了一个主题了，咁你会唔会将呢个主题更加发扬光大，令到你自己日常嘅生活入边可以更加喜爱自己嘅屋企咧？懂得休息，懂得揾到自己主轴嘅人，先至能够继续喺自己挑战路上边创一番好嘅成绩。 合上了眼，想到你，总有个性。暂且刹那让记忆足温音乐踏入时间旅程，在你壮阔肩膊间带潮涨声，在你胸膛细听六月那风雨景。为这套戏轻建起传奇背景，为这恋情见证，就是这些歌声。 一首歌，我们的主题曲郑秀文，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啊、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嘅。成日听人哋讲高枕无忧。你的枕头令到你有没有烦恼，可能就要看看你揀得啱不啱自己了。有隻医就说了，如果你揀了一个不适合自己的枕头，就会令到自己的头部位置过高或者过低，因而就会导致肩颈痛、手部麻痹和肌肉发炎。今早跟大家分享一下选购枕头的时候有些什么要注意啦。有本地的注册隻医就说了，睡觉的时候用枕头其实是有承托头部的功效，不过如果持续不用枕头，可能就会令到颈部在晚间长时间侧向一边，影响了肩颈的肌肉，甚至会伤及颈椎和压迫神经线，那就会出现颈痛、手部麻痹或者是俗称瞓礼颈的情况。市面上的枕头产品其实主要可以分为固定形状和非固定形状。固定形状的枕头承托力是比较好的，而非固定形状的枕头就比较耐用和容易调节位置。不过如果选错枕头，后果就可大可小了，所以他就建议大家应该要了解一下自己睡觉的姿势，了解清楚之后才好去买枕头。需要确保颈部的位置不可以过高，亦都不可以过低，亦都要避免颈部侧向一边。隻医就提醒大家，如果用家是习惯仰睡的话，枕头就需要配合颈椎的弧度，而仰睡的时候头部是不应该完全高过胸膛的，亦都不应该太贴近床褥。而侧睡的人呢，就应该要揀返较厚的枕头，厚度就要同一边的肩膊阔度是一样的，避免头部太贴近床褥。俯睡的人就会影响脊骨健康，脊椅就真的不建议了。他建议大家选购枕头的时候应该要亲身试用。有些人呢睡觉的时候是会用两个枕头的，其实重点就是厚度，因为有时一个枕头睡得耐了，可能入面的棉就会变得越来越薄，承托力和弹性亦都会减低，所以有些人就会叠加多一个枕头在下面，令到它的厚度变回适合自己的颈椎了。隻医就建议大家可以试试在枕头的下面摄一条毛巾，调整一个适合头部和颈部的高度，这样就真的可以做到高枕无忧了。 何谓成熟并未梦中，我搞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求信的太不同，实应似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让大踏步中破穿天空，却丢失了怂恿理想坠落之前，发觉到注意失控。过去要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能够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累了便哭，夜未算暗。再未逝，人谁间有种剔透感？时光过度，一首青春单曲，透过脑壳渐染污变作酷。何谓成熟并未望通，我搞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 想追到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控。 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温暖。下周初显著转凉，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啊。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在战国的时期，周鲁两个国家交战，周国呢屡战屡败，屡败又屡战，搞到伤亡无数，于是乎呢，咁啊，申穆公就好嬲啦，就向孟子咧就埋怨：我牺牲咗大批嘅将士，咁多嘅士兵为我嘅国家啊，身先士卒，而家点算呢？输又成日都输，又冇乜转弯嘅余地，但系成班百姓见死不救，明明大家住喺度，应该群策群力，一心一意噶嘛。孟子见到啊，梗系嬲啦！点解嬲啊？佢咧就将个主子一啲恶行讲翻出嚟，实在应该系吞声忍气咗好多年，忍唔住要爆啊！于是乎佢自己就话到啦：啊，主子啊，主子，百姓咧挨饥抵饿嘅时候，冬天你又知冻啊嘛，夏天又热。今年又有旱灾，转头又有蝗虫飞呀飞，啲米又冇，你自己呢日日大鱼大喝，你都唔帮下佢哋，你唔救济佢哋，唔关心佢哋，试问佢哋点会关心你呀？佢更加话到，你应承咗佢哋有好多水利嘅工程唔做，你应承咗派米俾佢哋又唔做，你答应承咗出去打仗嗰啲士兵啊，个零月可以轮一轮班，翻屋企见一见屋企人，又冇咗。出咗去嘅士兵都想翻转头啦，未打都已经先输，点会赢啊？成日出尔反尔，咁啊人哋梗系对你又出尔反尔啦。所谓你点对人哋，人哋又会点样对你？主子阿木工咧无言以对，佢谂下谂下，咁啊系嘅。虽然我又唔系好似纣王咁成日都要食提子，但系我啊真系冇乜见树，又真系睇到人哋挨饿嘅时候，我啊时运高，只眼开只眼闭。而家要人哋帮翻我啊，真系难啲嘅。 出二反二，我哋日常生活入面可能成日都碰到嘅。二即系代表你反啊，咁啊，同呢一个翻去咧，亦都有差唔多嘅意思。原本嘅意思就系指你点样对人哋，人哋就会点样看待你。而家咧好多时咧，嗰个讲法有少少改变啦。意思即系话到咧，指出啊，讲过或者做过嘅事情，事后反悔或者唔赖账、唔认账。言行前后不一，反复无常，总之出尔反尔都是形容啲衰嘅嘢噶啦。如果你呢几日唔觉意，明解，大家心地好，唔觉意做呢啲出尔反尔嘅事，不如由今日开始，听完之后，日日都做翻啲好嘅事啊！咁你身边嘅人咪会对你越嚟越好咯。其实真系好简单嘅啫。 手难以招架，收回去吧，相爱竟惨变做仇人吗？真可怕，难与他争拗完吗？难与他挨近一下，爱情是这么残忍吗？原来谈恋爱得不到理睬，原来谈恋爱一起不会耐，原来谈起伤害泪流下，伴侣可没存在，原来谈恋爱最当出气袋，原来我不该信会被怜爱，分手短信截图上载，想有人能知道我被爱。直在欺诈，爱情是这么无法讲价，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一都有害，原来谈起将来论承诺伴侣可没期待，原来谈恋爱都反面拍台，原来我不该静候被怜爱，当初短信动人是爱，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原来谈恋爱都必须自爱，原来要改改，别麻木投入错中。 自我快脆咧会去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啊！听完新闻简报翻嚟，继续系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呢首作品嚟自姚卓菲，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哦！听完睇下你系咪真系会知系咩一回事啦吓？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什么着数？还有好多、啊、最想做什 么？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 美國輝瑞藥廠表示，正就旗下的實驗室新冠口服藥物尋求美國當局的使用授權。根據臨床測試，輝瑞這款口服藥物能夠在高風險成年人群組當中將入院和死亡率降低 89%。 輝瑞說已經就該款藥物完成向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提交緊急使用授權申請的程序，包括提供臨床數據，強調正採取行動，務求盡快將這種新的潛在治療方法送到病人手上，期待與美國及世界各地的藥监机构合作完成审查。报道说，该口服药有望成为抗击疫情大流行的新武器，因为可以介入早期居家治疗，协助预防入院和死亡，亦可以在只能够有限度获取疫苗或者接种率低的国家和地区成为重要抗疫工具。世界貿易組織發表2021年世界貿易報告，聚焦全球貿易體系的脆弱和彈性，以及貿易如何幫助各國更好地抵禦衝擊。報告指出，目前全球經濟高度互聯，貿易聯繫緊密，導致世界更容易受到自然和人為災害衝擊，但同時亦都更具彈性。增強經濟韌性將需要更多的區域和多邊合作。世貿組織總幹事伊維拉說，組織正在服務、投資、農業、電子商務和中小微企業等領域展開談判，可以為包容性貿易和多元化創造更多機會，令到經濟在未來更具彈性。此外，重振國際合作而不是重回孤立主義，更有利於全球復甦。菲律賓明年大選的副總統候選人沙拉在社交專頁宣布，決定與總統候選人小馬可斯組成競選拍檔，共同競選副總統和總統職位。小馬可斯其後亦都確認消息，現年43歲的沙拉說，希望與小馬可斯的組合能夠得到各黨派支持。沙拉是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長女，2016年當選菲律賓南部重鎮達沃市市長。小馬可斯是前總統馬可斯的兒子，亦是一名前參議員，曾經在2016年競選副總統但落敗。警方跟進網上流傳的三段片段，拘捕兩男一女，他們涉嫌危險駕駛。案發在本月，案發地點分別在大埔丁角路和太和村對開，以及屯門安定村對開。片段都顯示當時已經有行人在斑馬線上過馬路，但片段中的車輛懷疑未有在斑馬線前停車，直接駛過斑馬線。交通部人員調查後，前日在大埔拘捕三人，年齡介乎28至74歲。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最高氣温約為27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溫暖，下周初顯著轉涼。而家嘅氣温係22度，相對濕度係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系无论你系司机、乘客，亦或系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同埋专注，唔分心，加埋对交通规则要上心。咁会有乜嘢好报？咪就系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 人生可发生失意，更欢欣 饰演乔三丽嘅演员毛晓彤就咁样形容三丽嘅性格。 虽然生活过得平淡，但很享受这种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感觉。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18/22，二台好日子。 大家好，我是何锦华。当年在二台，我负责电影节目，通常的记者会呢在下午3:00左右举行，而我的节目演艺全真就在5:30播出，每日赶住将当日的娱乐消息带给大家，可以说是分秒必争。现在二台的电影节目就要数到二台院线。 喂阿涉，能够在华女何锦华手上接棒主持电影节目，我同迪斯一定奋身努力做好二台院线。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今日咧就已经嚟到星期三啦，咁啊暂时嚟讲啊出边22度啦，朝早6:36，咁啊有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啊。星期三咧总系让人哋有一种咧就昏昏欲睡嘅感觉，我成日都系话一个星期中间嗰日咧特别攰啊，唔知阿 Kitty 觉唔觉咧？早晨啊！ 你而家系瞄住我嚟讲噶啦， 我从来都冇，我从来唔会针对任何一个人噶，我最中意就系陈述噶啦。 早晨都同晨光嘅听众讲声早晨先，系啊，你讲得冇错啊，我觉得星期一同星期三。都是好攰嘅。 但系咧， 你三咧，你讲 啊，会唔会咧有啲食物你觉得咧系可以令到自己喺星期三嘅时候可以精神啲嘅咧？ 有啲咩食物啊？ 系 啲酸嘢咯， 酸嘢啊，都系喎、 啊，精神啲咁样食啲柠檬啊，你唔要我请过你食啊？ 我邀请你翻嚟，你啊转头试下，唔翻嚟请我食柠檬嘅、 啊。唉、哎，唔会啦。喂，我想话咧，你知唔知星期三咧、啊，英文有个名俾佢，即系唔系 Wednesday 喎、 啊？叫咩？ 叫做 Hum Day 啊 ，Hum Day 咧，即系 Hump 咧，其实就真系好似你揸车遇到嗰啲驳位咁样。 系啊， 系啊， 我听过。 住系啊 ，kick 一 kick 住。咁、啊、所以我觉得佢实在系形容得太好啦。 是啊，星期三呢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阻碍在这里，令到你会觉得呢、工作呢去到一半咁样不上不落，你又不是很想继续做，因为礼拜一礼拜二都做完都没什么力嘛。同埋最重要一个重点呢就真的11月呢又是这句啦，冇假期啊。 咁唔通我请假咩？喂，但系咁样、哦，星期三去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你朝头早你又会觉得啊，点解仲系星期三噶？但系到咗你放工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好似有一种好愉快嘅感觉，你会觉得咦，即系星期四咯，咁啊好快又一个礼拜噶咯， 啱、欸、喎。那个 感觉咧系啊，朝头早到你放工之后咧，就有少少改变啦。 系啦，好大嘅改变，好大嘅转变啊，个心情啊吓，所以我觉得星期三咧，其实既然即系11月又冇乜特别嘅假期啦，我认为大家应该系谂办法咧，去到氹下自己开心嘅啊，例如咁你去到你午餐或者下午茶嘅时候咧、我觉得就系譬如公司应该咧就系、譬如放多半个钟，即系譬如 lunch time 啦，系啊嗱，你放多人哋半个钟，可以喺星期三嗰度咧，大家原本系好灰嘅。不过你去到星期三，你又发觉唔系、哦，星期三我 lunch time 多半个钟，就算我出去食放题，我都多半个钟食啊，系咪先？咁啲人咧又会觉得开心咗咯，咁同员工开心咗咧，咁个工作效率又会上升。喂，呢招真系谂得过、哦。 首先你要有个好老板， 香港好多好老板嘅。 佢星期三佢都想食韩烧啦，放 lunch 嘅时候。 系啊，因为而家咧我发觉坊间好多lunch 嗰啲放题。 其實真係都幾平靚正嘅，而且啲質素咧，嗱老實講，我唔會認為同晚市咧係差太遠，咪又係嗰一扎肉，佢來貨都係嗰批肉嘅啫，嚟嘅啫嘛， 平過夜晚一截添啲價 錢。佢最多就係將嗰啲最霹靂嗰啲咪收埋佢，淨係夜晚先俾你食咯。咁但係都係講緊都係多一兩款啫。咁你晏晝嗰啲真係。哇，好抵到爛喎，好多嘢都 係啊！我都覺得啱啊，即係有時咧，譬如你話誒夜晚有人食飯食得好啲，咁跟住咧就會食放題啊，食buffet啊，即係食多啲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咧，晏晝食多啲咧個感覺舒服啲嘅，即係對於身體嚟講，我會覺得即係你夜晚食完之後，哇好飽啊，跟住又頂住，咁但係你之後又要瞓覺咯喎，要沖涼瞓覺咯喎。咁但係如果你將呢一餐擺咗喺晏晝咧，你又長啲時間消化啦，咁變相我唔知道你夜晚使唔使再食多餐，定其實夜晚都唔使食咯。就算夜晚再食多一餐嘅時候啊，你都可以食翻清啲啊嘛。 係啊， 咁你個感覺咧，成個人就可以舒服啲，仲要即係食晏又平啲咧，咁啊好似抵啲喎成件事。 係啊，我對上兩次咧，中午 lunch 嗰啲食得多咧，都係去食buffet啊，或者食嗰啲放題任食嗰啲咧。咁你知道有陣時候我而家夜晚 miss 咗嗰餐唔食噶嘛？你晏晝嗰餐食得多咧，其實你夜晚完全係冇肚餓嘅感覺㗎。而且那种满足的感觉呢还可以继续在你的身体里面的。好正的这个。所以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啊，星期三晏昼的时候呢就找一些啱自己吃的。最好呢就有个好老板跟你讲啦，啊星期三大家都工作都辛苦啦，不如呢就大家吃翻餐好一点的。吃耐少少啦你们。 咁呢个请先， 你就算自己俾翻自己嗰份啊，你多半个钟你都觉得攰啊， 都开心系嘛， 系咪？唔使赶住走啊，正啊！你出边等位好辛苦啊，好多地方。 系啊，完全认同啊！星期三大家谂啲方法，令到自己可以坚持、 啊， 等自己过得开心啲。 系啊 ，Happy Wednesday 啦，大家转头见啦。 好。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光第一线， 晨光百科。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今日咧喺我哋嘅百科全书入边，揭啊揭，揭啊揭。啊，见到一啲嘅图鉴喎。呢啲圖鑑咧係講咩嘅咧？都係同我哋日常生活咧非常之有關嘅。嗱，今日咧我哋呢一版咧就係同嗰啲豬豬有關嘅、哦。係乜嘢豬豬啊？咁啊，梗係唔係你心入邊嗰只咁可愛嘅豬豬，唔係陪住你一齊瞓覺嗰只豬豬啦。係講緊我哋嘅野豬、哦。嗱，野豬亦都咧就係香港嘅體型其中嘅最大嘅陸棲哺乳類動物嚟嘅、哦。野豬嘅體重可以達到200公斤，甚至乎咧身體可以長達2米。有冇咁誇張啊？係有嘅。我有一次咧行山嘅時候，我真係見到有一隻非常之大嘅野豬。等我望一望到門先，2米係啦。佢咧的而且確咧係真係接近2米長，身形相當龐大。咁我見到佢嘅時候，佢就喺個山坡啦上面啵啵啵啵啵啵好大聲，啵啵啵啵啵就喺我前面跑過，就跑咗落去呢個斜路，咁啊落咗山啦。好彩我咧就冇帶住呢一個嘅耳機，唔係淨係喺度享受自己嘅音樂，唔係沉咗喺自己嘅世界，聽住呢個大自然嘅環境。如果唔係咧，跑下跑下有機會俾佢撞到咧，我啊都真係要同大家講句 sayonara。根据纪录啦，大嘅即系成人野猪啊，个身体咧可以达到200公斤，或者咧就长达2米。佢哋咧就长有一啲厚而粗糙嘅短毛嘅，毛色咧就系灰棕至到黑色嘅。B B 猪初生猪嘅毛色咧就系较为浅，而且咧仲有啲纹理喺度嘅，咁啊都几可爱噶。啊，呢啲嘅纹咧，头六个月至到一岁就慢慢消失噶啦。跟住咧，男性即系红猪咧，就会有一啲嘅獠牙，用作咧就是、打斗用嘅。野猪喺香港可以话十分之广泛啊，好多地方都会见得到。而家即系阴公猪道咧，就系、是、市区都会见得到。啊，较多时咧都会喺郊区出没嘅。嗱，佢哋咧栖息嘅地方就会喺林地啦、草原同埋农地等等唔同嘅地方噶。 野豬亦都咧就係雜食性嘅一啲動物嚟嘅，咁啊經常都會用鼻哥去到撩撩撩撩開嗰啲植物嘅泥土啊，咁啊睇下有啲咩食啊咁樣。佢哋亦都會食譬如昆蟲啊，例如蚯蚓呢啲做食物嘅。一般嚟讲，野猪是神秘的，而且习惯避开人类。但是当他们受到挑战、受到挑衅，甚至乎受到惊吓的时间，就有机会就作出一些攻击的行为了。尤其是具有领导地位的红猪或者带有 BB 的母猪、妈妈猪。有些野猪甚至乎就由于有人喂饲，越见得人多越不怕人，所以也会开始就去到市区觅食。之前也见到有些譬如袭击的个案，也都见过他们就是搭港铁，所以造成不少的滋扰以及就破坏农作物都有的。如果你说要喂不要要减少野猪的滋扰，有什么方法呢？当然不要再喂他们啦。其次的就是妥善处理一些户外的垃圾。你看到政府都很好的了，有很多的户外垃圾桶其实都是叫做半锁，你要踩一些机关才可以开到的。你都可以防止野猪和马骝就翻开这些食物。我自己住得鄉郊少少啦，有時朝頭早起身都見到啊個垃圾桶似乎咧係俾野豬咧就係倒過出嚟咧，係尋找過啲食物啊嚇。咁你問我理唔理想啊？當然唔理想啦，睇下有冇辦法改進一下啦。如果你見到野豬嘅時候應該點啊？第一，保持鎮定，千祈唔好主動行過去，甚至乎干擾佢哋啊！更加唔好諗住接觸或者咧就行近呢啲 BB 豬嘅。嗱，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可以睇下附近有冇 cover。咩 cover 大树或者巨石，咁啊等野猪走咗，咁你先至行咯。更加唔应该咧，就攞嘢攻击去到即系挑战呢啲野猪，以免咧就造成一啲咧就是、挑衅嘅行为。如果你话真系见到有野猪嘅，咁啊可以帮手咧就系、是、叫做通知翻啊，譬如你打1823，我见到附近有野猪出没啊咁样，咁佢哋咧就系、是、政府亦都会派人员咧去到好好地咧就处理翻呢啲野猪啦。當然啦，如果你話哺乳類動物嘅話，香港咧亦都有咗好多嘅，咁啊唔少動物咧都係喺香港啊受到保護嘅野生動物嚟嘅，咁啊大家見到嘅時候咧，咁啊多啲同佢哋共同相處啊，咁啊會好啲啦。 多謝傻瓜。有谁稀奇？曾是你最深爱观景戏，长游挥霍，以光影紧记。然而你开始抱怨旧趣味，低端的对照，光圈怎叹？曾最合拍的都需报销，如你我你没有相宠，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哦啊、试问试问我都总拍摄过生女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高，一手就飞一般高度、哦、不够长数，请你别空钟爱傻瓜机，那房孤美，原是你会窥探的隐秘，和其菲林那色差的美，谁嫌弃 歌曲咧嚟自呢位歌手，佢嘅名字叫做曾若华，傻瓜机。即系野外嘅地方啊，见到野猪嘅话，其实真系保持镇定得噶啦。基本上咧，我自己都成日见野猪啊，佢哋正常嚟讲真系唔会袭击你嘅。就算你远远同佢嚟个 selfie 咧，咁啊都安全情况底下啦，咁佢哋都系唔理你嘅，佢哋都见惯大场面噶啦。最紧要就唔好惊吓佢哋，骚扰佢哋啊！大自然都是的了，不留痕迹呢，咁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来的。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51分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直播室入面都继续找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喺度。早晨 ，Circle。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 系咁啊，今日咧就要放松一下啦。咁啊，始终咧去到一个星期咧中段嘅时候，都容易个人咧觉得，唉，两日啊，三日啊，劳累啊，即系要休息啊，梗系攰啦。 休息 系 好紧要。 十一月最大嘅问题系咩？你知唔知啊？ 冇假期啊嘛。我估得啱唔啱啊？ 啱，全中。咁有咩办法令到我哋可以轻松啲咧？ 因为以前在学校我就成日睇住嗰个即系学校做嘢咧，我睇住个效力表， 系啊， 同学生一样， 冇红色噶， 冇红色嘅。咁但系当你谂下十二月有一个好大嘅 bonus， 十二月、一月、二月啊，简直系几年激啊嗰阵 时。系啊，咁但系当然咧，即系我哋生活上边咧，即系都要有一啲嘅功夫帮我哋自己咧，可以令到即系我哋叫减压啦。但系点样去令到我哋可以轻松啲啦？最重要一個部分咧，其實喺我哋嘅思想咧、生活中都要落一啲功夫嘅、即係而幫到我哋可以喺依家嘅環境啊、工作裏邊咁緊張啊嘅時候咧，都要幫到手嘅。第一樣嘢咧，呢幾年都成日講嘅四隻字就係叫赤子之心啦。 哦， 呢個學習啦，或者近年啲人成日講嗰個初心啦。點解幫到手咧？就係、是。或者點樣要提醒自己呢？因為我哋尤其是啦，我哋開始有啲閱歷嘅人嘅時候呢、你會被嗰樣嘢呢去，可能你睇同一件事，但係因為你過往有太多經歷嘅時候呢，就伴隨住我哋上次都有分享，就話一啲記憶啦、一啲嘅情緒其實都會儲咗喺我哋嘅腦袋裏面、可能我哋已經唔能夠仲可以好簡單去諗下，我哋望住哦一個電話其實係有幾好，你一想起就話：，誒、這個電話咁細啊，即係會要有好多嘅思考喺裏邊。隨住因為你過去嘅經歷，咁、但係我哋點樣可以喺頭先講話咧？我哋要下啲功夫，就係、喺一個思想同埋生活上面做一啲嘅轉變同埋功課啊。就係、我哋要培養翻我哋嗰個赤子之心啊，或者我哋叫初心係點樣嘅咧？ 即係我要揾翻廣播嘅初心咁樣。 係咯，係點樣噶？係咪都已經有啲年份噶啦？或者我成日會問翻自己，點解會做我呢一行啦？點解我會想做社工啦？點解會想幫人？因為已經行嚟咁多年嘅時候咧，有陣時喺工作都會被磨蝕嘅時候咧，都要提醒翻自己。我哋成日都講個例子就係我哋去旅行咧、我哋都去。抱住嗰個好興奮啊，好、想 explore 去探索嗰個心態噶嘛，係 啊， 就算而家啲人翻工通常都係初四咁嘅樣噶嘛，忘記咗其實係可能佢啱啱開頭接咗呢份工，其實佢好中意呢份工噶、佢好渴望日日翻工嘅時候，喂有問題就好啦，我可以解決佢，我可以大顯身手，忘記咗呢樣嘢，淨係諗。翻到公司，哇咁鬼多嘢做嘅，呢、這個就係 Circle 要提醒我哋嗰個初心喎。 係啊，因為頭先講旅行咧、即係等於話，如果我成日去嗰個地方咧，你好似冇咗嗰種因為你慣咗啦嘛，可能同一個地點，因為如果我哋去旅行嘅，都就有啲時間嘅相距啦、差距啦。但如果我住咗喺嗰度，可能我平時之前好中意去京都嘅，我都係有旅行有假期先可以去到噶嘛，係咪先？咁、但如果我直情住咗喺京都、可能又係另一種嘅即 係 體會喎、 啊， 甚至乎即係已經忘記咗點解你當初咁中意呢一個地方。 當你住嘅時候，你就發覺哇，點解逢星期一三抌垃圾要抌咩，二四六又抌乜嘢，跟住啲垃圾堆咗喺屋企，咁麻煩嘅咁樣，即係好多細節都會令到你。慢慢有一種生厭的感覺， 咁但係就係令到自己有冇啲方法去好似一張白紙咁重新認識呢個地方，我相信就算香港咧、即係趁住之前疫情咧，原來我哋重新認識過成個香港咁樣咧，咁多咁靚嘅地方啦，有咁多地方會未去過，其實可能平時你就已經出咗國，你唔會去下塔門啊。去下東平洲、 原來香港嗰啲 東龍島、 只要有個艇仔咧，你出去嗰啲島就靚過泰國噶。 甚至乎你出海，你見到好多嗰啲即係自然風化嘅環境啊！你平時可能未必會選擇，有得揀，可能我飛咗一轉台灣啊，飛咗一轉 泰國亞咁樣。咁、但係你即係抱翻住一個初心，因為就去認識一樣嘢嘅時候咧，其實你會有一個好唔同嘅感覺，同埋要提醒自己，我知唔容易嘅、 嗯， 但你要提醒翻自己係點樣嘅咧，揾啲時間去問自己啦、 嗯。 好啦，第二樣嘢啦，哇，好禪嘅，今日講啲嘢咧，就要學習瀟灑。 哇，係。 同埋放下，因为呢其实压力呢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累积了很多东西。以前呢我经常跟学生分享一个的、其实都是一个实体可以有一个测试的，就是给他拎着一个石头、 嗯、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可能一个拳头这么大，甚至乎是两个拳头这么大的石头、 嗯、 如果小白我要你每天都要拎着他上班、 嗯、 总之你去哪里你都要拿着他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 我会觉得自己手臂越来越粗， 是啊，还有呢 辛苦咯， 我個膊頭會越嚟越厚啦。不過、可能我話唔係啦，我今日再加多一嚿俾你。 背紅腰。 嗱，你做得咁好，我加多一嚿拳頭咁大嘅石頭俾你孭住。 咁你要小心，我會攞手上面嗰個石頭做攻擊武器啦。嚇、啊，你仲叫我拎住咁多個石頭？ 點解你會嚟做攻擊武器啊？就係、是、因為你覺得，咦，唔係嘛，咁辛苦咁、樣。我哋成日咧用呢個石頭嚟比喻壓力啊。 嗯。 如果我哋 Circle 要你咁樣做咧，每日孭住，每日加嚿，每日加你一嚿、你頭先嘅反應，小白話俾我聽就係話。唔得喎， 系咯，我都会话喂啲石头俾翻你啊，咁样即系你俾啲压力我都会食，其实一样嘅，我不如俾翻啲压力你啊，系咪先？我想轻松、其实人都系一样嘅，本能嚟嘅，原来呢个系。 但系咧喺都市人咧就系、是、无形中就会拎咗好多石头摆落自己个袋度，咁、我哋就系用呢啲石头嚟比喻压力咧、你唔舍得佢拎翻系出嚟咧喺你个袋度咧，每日你咪孭住翻学咯、每日你咪孭住翻工同点 解唔舍得拎出嚟咧？ 好多原因啦，系咪啊？即系你或者直情系咪习惯咗，直情唔觉得嗰个袋重咧？我成日都讲笑咧，就系、以前我都系孭住个袋咧，有好多淋淋沈沈嘅嘢咧，直至就孭到自己个膊头出事啦，就发现原来有好多嘢都可以唔使带嘅。 我读书嘅时候都系噶，唔使执书包嘅，个背囊有咁重得咁重。因为你一定不会带漏嘢嘛，而我觉得这个已经变咗个百宝袋，就是、可以打横行嘅。咁但系。呢、这個情況咪就好似頭先 Circle 講，就係、我自己情願孭住啲咁嘅重擔。 係啊，即係以前讀書都有一句啦，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啊嘛。我可唔可以食飯係兩手？ 使唔使講埋輕煙啊？而家 直情咧，電子貨幣咧，其實即係銀紙都可以唔使，但你拎個電話其實已經可以去食飯啦。咁、等於你落街食飯，你冇留拎住個夾噶嘛。咁自己即係佢喺呢啲思想上面咧，要做一啲調節咧，去諗下。我哋要學習頭先第一個係初心啦，第二個我哋就學習瀟灑同埋要放低。係啊，有陣時咧，你放假咧，啲人都唔願意放低嘅，仲係孭住嗰堆石頭咧、去沙灘。 同埋因為而家可能真係電話太方便啦，好多人咧就算去到沙灘，去到邊度玩嘅，原本係一個好放鬆嘅同屋企人一個 relax 嘅行程咧，變相你都喺度處理緊你自己嘅業務。或者同緊啲同事歌攝緊啊，講緊八卦，其實嗰啲都唔係一個正常嘅事情嚟嘅。有電話咧，或者資訊咁發達嘅時候，其實係咪一件好事咧？有陣時我都會耐唔耐反思一下嘅。 因為接收得太多資訊咧，而我哋唔識得去排毒啊，即係識得去幫自己去放翻低出嚟嘅時候咧、就依、這個就其實係我哋所講都市人面對住一個挑戰同困難，就係、我哋。儲得太多，所以點解呢幾年咁多人講斷捨離又好啦，要學習簡單嘅生活咧、其實都係咁樣嘅道理咯。 要學懂足夠，即係斷捨離都係一樣，足夠就最好。你啲咩其實屋企好多嘢係多咗嘅，你唔需要用嘅，即係抱住一個心態就係、一年兩年冇喐過嘅，你斷捨離咗佢咯，幫佢揾個新嘅主人啊嚇。咁啊，大家要學識瀟灑同埋初心。唔該曬 Circle，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什么着数？还有好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下半场的入球逼和澳洲一比一，澳洲在比赛三十分钟后逐渐掌握主动权，杜克在三十七分钟接应右路传中，门前攻入为澳洲领先一比零。六分钟后莱基获得单刀机会，被国家队门将颜俊凌扑出。换边后澳洲在六十九分钟有队员在禁区犯手球，裁判翻看视像系统 判罚12码，母女主射得手，为国家队追平。在 B 组，沙特阿拉伯在六队中累积16分领先，澳洲累积11分排第二，国家队累积5分排第五。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显著转凉。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港台电视31，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冠心病是香港的都市杀手病，亦都是形成猝死的主要元凶。除了先天成因之外，后天的不良饮食和生活习惯亦都会导致患上冠心病。究竟怎样可以预防呢？万一患上，除了食药和做手术之外，在生活细节上还有什么需要留意的呢？ 医生与你， 守护你的健康。 星期一至五晚7:35， 港台电视31。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肿瘤治疗学会义务秘书曾明恒医生， 癌症病人特别要担心，如果我们不好彩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现在在国际的数据都知道，癌症病人一般比起没有癌症的病人或者健康的人是会容易一点有并发症的。还有如果一些做着所谓 active treatment， 即是做着治疗的呢，如果当中他有感染呢，亦都会有并发症。所以其实呢，我们都鼓励所有的癌症病人呢，其实除非有特别的原因啦，就是譬如说他有其他的慢性病控制得不好，如果单一是癌症呢，其实我们都鼓励大家呢尽快去接种疫苗的。现在呢已经很多数据，无论是美国肿瘤学会啦，或者欧盟肿瘤学会呢，都给了很明确的指引呢，就是其实做紧治疗的时候呢，都可以呢去接种疫苗的。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人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啊，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除咗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之外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朝头早都有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今日朝头早嘅交通系咪一切都尚算顺利呢？ 系啊，非常之好啊。 正啊。 系啊，即系行程嘅车龙，不过咧今朝早将军澳嘅车龙长咗，平时咪去到电话机楼嘅。 系啊。 今朝早好长，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 即刻望望先。哇，系、 啊。 塞得好犀利喎，嗰度。 咁啊，比平时犀利咗噶。 系咯。 多车咗噶，咁啊，所以咧揸车朋友预翻少时间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嘅，咁而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咁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噶。咁路面方面咧，继续提大家啦，山顶道由于较早前有山泥倾泻嘅，咁重型车辆仍然不能够行驶啦。白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嘅一段山顶道啦，咁而 在港岛区，干诺道西由于有紧急维修，干诺道西去湾仔方向，近住港澳码头的慢线仍然封闭嘅，交通就是咁多啦。 交通尚算正常啊，真系都几好啊吓。 系啊， 星期三， 小白啊，想同你讲啲咧，睇到啲新闻咧，琴日咧系睇到啲人摆上去个网度啦。 吓咩事？ 咁啊睇到话真系几奇怪，有个的士咧喺个的士站度咧又撞前又撞后咧，撞到四架车啊！ 点解要咁样做 咧？咁啲网民咧就议论纷纷啊！有啲又话佢系新牌啦，唔知系咪搭错咗油门啊？咁但我又唔好明喎。 咁你 搭错咗油门，你向咗前撞咗，咁你唔会再去搭油门再撞后啊？可唔可以咁讲啊？ 其实系噶。 系咯，所以我都唔系好明啊。但系即系当年系代警方调查啦，有原因系点解？但系就好唔明啦。咁点解会咁样咧？ 系啦，嗱，一架车咧，其实通常当然啦，你譬如揩到前车嘅咁样，咁你话我系一个驾驶人士，咁啊少少碰撞，咁啊梗有呢啲嘅经验噶啦。咁你咪即刻停咯。你唔应该咧就再谂住系做任何嘅动作嘅，因为你如果你睇到后边有车，你更加又冇理由入翻个后波。不过可能嗰一刻佢自己惊啦，咁啊。 惊系 一惊啦，跟住就失去咗个预算啊，咁都唔知系唔系啦。咁但系咧，有阵时我自己觉得咧，驾驶嘅时候咧，即系如果佢已经有个的士牌，我觉得佢应该系有一定嘅经验嘅， 系， 因为佢喺路面上佢都唔系净系揸的士嘅时候先至会喺路面啦。咁佢之前都已经有个牌，跟住先会再考个的士牌噶嘛。 咁同埋你揸的士载人咧，真系要非常之小心啊。咁有啲网民就讨论话佢啦，佢梗系新牌啦，因为佢架新车咧落地唔够两个月啦，所以 唔系旧师傅都可以 预料今次意外就可能系咁啦，所以佢哋估计啫。 唔知啊，真系唔知噶。不过我自己认为，其实换咗架车咧。有陣時都，如果我作為一個司機咧，都有一啲嘅叫做感覺，就係可能新車嗰個嘅制動系統啊、油門啊各樣嘢咧，個質感啊，即係揸上去嗰個感覺咧，可能同舊嗰架車有啲唔同。咁如果你話佢可能換咗兩個月嘅，咁我唔知啦。如果我自己嘅話咧，其實如果一架車可能新車嘅，咁可能我自己就個幾兩個星期。咁就會即係真真正正係叫做適應啦，因為佢嗰啲叫做制動系統啊，即係嗰啲 brake 啊，甚至乎係 唔同噶嘛，係 啊，嗰啲比油啊，其實係有少少分別嘅，即係個感覺可能你新車你比油好勁喎，你揩少少已經可以去到好遠噶咯。 係啊，我都聽我先生講過，揸唔同車嘅型號咧，完全都唔同嘅 性能 啊。 係啊，係啊，所以最緊要都係即係成日都係。即係講到自己都悶啊！有陣時咧，就算係駕駛途中啦，你都要同前車保持距離。係啦，咁如果你話係停泊緊嘅，譬如的士站咁樣，又或者係停車場咁樣排隊入閘嘅咁都應該係繼續同前車保持距離。有陣時咧，你唔知嘅咩叫意外咧，即係真係 意料之外 係啦，你突然之間嚟噶嘛。譬如如果係我哋係普通揸私家車嘅，咁我哋排隊入去停車場啦，咁可能前面突然之間你係諗住可能好似隔兩秒咁啊，又過一個隔兩秒過一個。其實只要你唔集中精神咧，可能前面架車突然之間佢嗰個入閘系統壞咗。 哦 咁你又冇遺意，見到人哋咧前面嗰架車嗰、那個紅燈收一收，咁啊諗住行啦，點跟住你又俾油，咁亦都有機會咧又揩花咁樣又撞到，咁所以咧係要同前車保持距離咧先至好。所以有陣時候如果你見到嗰啲叫做你入緊停車場，我有時同前車都會保持可能半架車嘅距離咁啦。后面啲车都会 push 我嘅，即系逼我，好似你再褪前啲啦咁样， 系啄住你个尾咁样嘛，即系呢啲驾驶态度真系唔要得啊！ 老实讲，你快得几多啊？系咪？ 讲嚟讲去都成日都系咁，如果唔系我就唔会朝早咁多交通意外报啦。希望啲人真系可以警觉自己揸住架车，真系要小心啲，系咪？ 就算系即系叫做慢驶当中咧，都要同前车保持距离啊！呢样嘢好紧要嘅。 好啊， 好，唔该晒 Didi 嘅提醒，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问一问啊，澳线早晨啊，澳。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头先听到咧，你同阿 Didi 讲个题目咧，话个的士司机点解撞前撞后，会因为攰得滞啊？ 系啦， 攰得滞都会咁噶。 系啊，有好多原因啦。咁呢啲我哋交翻俾警方啦。不过我哋都系提醒一下，即系大家如果遇到呢啲情况，应该要啲咩特别嘅分外留意啦。 系啊，攰得滞啊，有好多原因嘅，可能啊工作过劳啦，咁啊另一个原因啊太忙啊，忙于咩咧？睇串流平台啊，我自己近排都系装咗嗰个 新嗰、那个 乐园嗰个串流平台。 哦，你装咗啊？ 睇到咧，太多嘢睇啦。 我冇装， 一晚睇唔晒。 你 嗰、那个几个人玩嘅，好似可以，即系一个户口几个人玩。 哦，系啊，系啊，同时四个 device 去到去睇噶嘛。 接觸啊，係啊，咁你咁多嗰啲家長群組，其實搞得掂啦，你嗰啲兄弟姊妹。 自己咪一个 family 嗰啲啦，实会搞嘅。 我自己都睇唔晒啦，老实讲，边度睇到咁多啊？ 系唔系噶？可能你装咗，你又会系咁睇翻噶啦。嗱，唔好讲嗰啲字，因为琴日都睇到晏咗啊！即系有阵时你一套嗰啲串流平台嗰啲电影咧，主题嗰啲蜘蛛侠好啊，钢铁奇侠睇翻两三个钟头起跳噶嘛，咁睇一睇啊，睇到成时五钟。不过唔紧要嘅，咁继续都可以精神嘅。咁啊，睇戏啊，睇剧集都系娱乐嚟嘅。望望天空先，帮大家咁啊，蓝天白云依然有嘅，继续好天气啦。咁啊，有阵时都要做啲嘢俾自己 relax 下，放松下心情啊。唔知喺安在家中啊。睇下呢啲串流影院系咪自己开心嘅事啦？咁啊，我就系知道咧，男人咧就会睇翻嗰啲超级英雄啦，小朋友咧就真系另类电子奶嘴，好似有个功能系不断咁样 loop 住嗰啲唱嗰啲儿歌嗰啲频道。 哦，系咩？ 系啊，咁可能啲小朋友都真系系咁望住个 mon 又唱歌又跳舞，继续咧 eat 糕啊咁样，都唔知系咪咁啦。咁啊。详细嘅天气交翻俾小华再讲啦。 好，唔该晒。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最高嘅气温咧咁啊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日间系温暖噶。下周初显著转凉咯噃。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朝早嘅时间一齐上一上堂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obby。 我妈咪咧成日都话咧，啲手啊或者脚咧，特别系啲手指关节啊或者系脚板啊脚掌嗰啲位置咧，间唔中咧就会有啲痹嘅情况出现嘅。咁我之前咧曾经都有少少惊话啊，系咪关于啲咩中风啊或者系啲心血管疾病事咧咁？咁但系喺中医嘅角度，其实点样去睇呢一啲麻痹嘅感觉咧？ 嗱，首先我哋如果发觉都系痹啊或者啲关节好唔灵活嘅时间咧，我哋要分辨啊系咪中风。咁有好多病人都会担心嘅，而且中风都年轻化啦，即系好似咩年纪都会发生咁样。咁中风个特点咧就系一质生嘅问题嚟嘅，即系譬如话即系左手左脚啊，或者右手右脚啊，都系有一啲一质生嘅问题，麻痹啊或者屈身咧就唔系好灵活啊咁样。咁如果你话唔系我两只手都麻痹啲，即系手指啊咁样，或者我哋两只脚都系咁样噶，或者四只手脚啊都系唔系好灵活嘅话咧，咁咧呢个咧就同中风嘅机会咧就唔 系 好大。咁但系我都要正视嘅，咁有啲人就话：哎呀，除咗我咧，日头朝头早起身嘅时候，我觉得好似硬啲咯，即系唔好灵活啦。不过咧，喐动下行下咁又好啲咁样，呢个就比较常见嘅情况嚟噶。咁原因系啲乜咧？其实冬天咧都更加常见嘅，就系气血咧行得唔好啦。 系咪即系话好似有啲人咧冬天咧起身咧捐出个被窦嘅时候，觉得哇好冻，手脚都硬晒，甚至乎头一两个钟头咧未系即系去好多嘅工作啊或者活动量低啲嘅时候咧，我有听过一个讲法，甚至乎话咧系骨头特别脆，如果你一跌亲或者屈亲咧，就好容易会受大伤噶啦。 其实都有道理的，因为呢我们呢气血呢就运行得很重要啦，即是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只要气血呢循环得好呢，那我们就没事没干啦。咁但是呢如果呢我们气血行得不好，尤其是我们手指啊脚趾啊这些呢距离我们心脏比较远的地方，咁气血不够的时间呢就呢啲阳气去不到末端，咁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冻啦。亦都觉得咧唔灵活啦，尤其是瞓咗一晚觉，因为我哋瞓觉嘅时候咧，那个气血嘅运动咧相对亦都系慢啲嘅。咁啊，天气又再冻嘅话咧，佢气行得更加差啦。咁所以我哋一起身嘅时候咧，就会觉得比较僵硬啲。咁而喐动咗、活动咗，点解会好咧？因为我哋行开咗啦，喐开啦嘛。咁所以阳气咧补充翻嘅时间咧，所以我哋就会灵活啲。咁所以我哋要改善嘅情况嘅话咧，就必须要多做运动啦、晒太阳啦，呢啲都系一个几常见嘅方法嚟噶。 系嗱，但系如果而家正值系有呢啲状况嘅人，譬如我而家当我真系啱啱一瞓醒擘大眼啦，听紧心机嘅朋友可能都系呢个状况啊。咁我系咪应该喺个床度咧自己喐下手手脚脚之后先落床咧？ 都啱嘅，同埋咧亦都可以咧，譬如攞下啲暖包啦，即系令到啲手脚啊，即系末端嘅位置咧比较暖啲先。 系 咁，亦都咧注意啦，临瞓前咧都有啲嘢做噶，譬如咧浸热水啦，浸暖水啦，浸暖水咧最好咧。 就要浸到个膝头哥啦。咁啊，手嚟讲咧就暖翻手啦。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浸热水啦，暖啊，即系暖包啊呢一啲咧，咁令到我哋末端咧即系补充翻一啲热能啦，咁令到气血行得好少少嘅。 系，咁有啲人就话，譬如戴手袜或者戴冷帽同埋着袜瞓觉，系咪其实都系同一个道理咧？ 都系噶，令到我哋个人保暖啦。咁我哋可以即系睇得到嘅，譬如话啊，我真系手脚冻咁。冻嘅话，我哋咪要着手袜咯。咁、如果啊，我只脚冻啫，手唔冻嘅，咁亦都可以手唔使戴手袜嘅、完全唔使担心咧，话好似阿婆咁嘅。我哋有需要就要做噶啦。 系嗱，咁啊，头先讲到话系关气血事啦。咁平时就多加锻炼啦。有冇话咧，即系咩类型嘅运动系比较适合去锻炼呢啲气血或者血液循环嘅嘢咧？ 嗱，其实咧，除咗我哋手脚即系特别针对之外咧，我哋都唔好忘记咧颈同埋腰噶。因为咧，其实喺手即系手臂再上。就是颈啦，好多时候如果我哋个颈好紧嘅话咧，好紧张。 我呢个我成日都系。 系啊，咁就会拉，即、就、系、是、扯到咧，影响到手臂啦。你其实大家可以摸下自己嘅手啊，而家系发觉咧，啲手臂啊，或者咧，肉咧都会觉得好硬噶。系啦，我哋咧摸下自己小腿都系噶，小腿咧实滴滴，嗰、那个唔系脚瓜嚟啊，嗰、那个实到不得了，都系啲寒气比较多啊，气血行得唔好啊。咁所以咧，我哋做咩运动呢？其实最好啦，梗系多多锻炼啦。咁但系好多朋友话：，哎，我冇时间啦，又或者我好耐都冇做过运动咯。咁突然间要做咩运动呢？其实咧，散步系最好嘅运动嚟嘅。系啦，因为散步嘅时间咧，其实成个人都会放松咗噶。咁即系当然我哋就唔好赶头赶命，哎，得十分钟， 赶 头 赶命， 系啦，行下先行啦，咁样 变咗劲步， 又变咗好似翻工咁样咧，其实压力好大嘅。我就同啲 patient 讲就话咧，嗱，放松，总之咧唔好咧行自己啊，五分钟行咗五分钟去咁样啊，千祈唔好有压力，系真系散步，享受一个即系大自然嘅环境嘅，或者楼下公园啊咁样放松。咁其实咧，每一日行即系五至十五分钟咧，都好好噶啦。但系个心情要放松， 即系唔好话系好赶嘅。哇，十五分钟之后要翻去凑仔啊，或者要翻去做啲乜嘢？ 系啦，千祈唔好太有限制啦。咁而另外最好嘅话咧，当然有阳光嘅时间啦，就照下嗰个背脊啦，即系因为照到我哋个颈后面啦。因为颈后面嗰个叫督脉啊，即系我哋成日听到武侠片咧吓，要打通任督二脉噶嘛。任脉就喺前面啊，督脉咧就系我哋后面。身体后面的正中央的位置中间线，这样呢那个督脉就管一身的阳气，所以如果我们晒多一些背脊，那么背脊即系够暖啊，督脉够阳气多嘅话咧，都可以去到我哋身体末端啦。 嗱，我有听过咧，有啲人话咧，如果手脚痹咧，通常嗰一排咧就可能瞓得唔好啊，睡眠不足啊，又或者系作息时间唔定时，其实系咪有必然关系嘅咧？ 都会有一个两个都互相有影响啦。因为我哋瞓得唔好嘅时间咧，气血嗰个补充即系。因为我哋瞓觉就系要储翻能量噶嘛，咁啊自然就会差啲啦，即系差唔够电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容易手脚痹啦。 系， 咁你自然手脚痹，身体又唔舒服嘅时间咧，亦都瞓得唔好，咁所以都系有一个恶性循环。咁我成日提啲 patient 嘅，你有睡意就好瞓啦，千祈唔好撑 七点八点眼瞓，你去瞓都唔紧要咁。 系啊，我叫啲病人照瞓咗先啊，千祈唔好谂住我撑啦，留翻住十点啊十一二点先啦，到时咧又过咗个睡意又瞓唔到噶啦。 我都有试过系咁样嘅，即系可能因为咧，我哋始终都市人咧，工作真系忙，或者个压力真系大咧，匆匆埋埋，其实啲积劳咧就真系可能分分钟成疾噶吓，所以咧真系把握时间，好似阿 Terry 话斋啦，有得瞓就瞓啦。当然啦，情况许可先瞓，亦都唔系叫你随时随地眼瞓就瞓。 系啊，我哋咧即系工作得咁辛劳啦，其实都好应该咧俾自己去享受一下咧我哋辛劳嘅成果噶。咁所以我哋做人真系唔好太痛苦啊， 哪怕系十五分钟散步都好，都唔使逼住自己慢慢行啦。 系啦，冇错。有时啲病人同我讲话，哎呀，我知道唔好饮冻嘢嘅，不过我真系好想饮杯冻柠茶。咁我就同佢讲一句，如果你真系好开心咧，嗱，间唔中一杯咧，又冇咁 guilty 啊。但系真系间唔中好啦， 嗰间唔中唔系一日一杯啊，系可能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一杯啦。 系唔好成日攞呢个做藉口啊。 好啦，嗱，今朝早同 Terry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Terry， 唔客气，拜拜。 恐怕你坐半步，还混识冲一个身。 出宝。个个怪我傻，我也叫我傻，奋勇去挑河，惨得过我丧笑地挨住肚饿，一口气奔跑。休息室经已太静，打我难道企定，沿途碰损与血太硬，打不了去复病，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血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要战直到柄，以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 会希望大家做多啲运动噶啦。如果你未必奔跑到嘅，咁有阵时行快两步啦，又或者如果你坐公共交通工具嘅，试下早一个站落车行多两步，咁人都健康啲啦。 我系阿欧，无论股市上上落落，就算心情起起跌跌，最重要系俾一个笑容自己。 神光大一线。 好啊 ，O 都喺度啦， 俾一个笑容自己都系紧要，奔跑都系紧要。嗱，人咧当然可以跑下10 K、15 K， 你中意跑几多 K 就得，只要身体 OK 就得啦。但系咧调翻转头讲紧啲野猪咧，就真系千祈唔好再跑落嚟呢个马路嗰度啦。我见到佢哋 都唔想嘅，跑落嚟老实讲， 呢个真系好纠结嘅一个问题哦，小白。即系你成日行山都会见到好多野猪啦，我都会见到噶。 系啊。 我覺得其實佢哋個樣子都幾得意， 係啊，同埋你唔去騷擾佢咧，佢正確嚟講，其實佢真係可以當你唔存在， 即係好似啲貝澳嗰啲牛咁樣咯，即係佢哋有佢哋嘅生活模式噶嘛。咁當然你話偶爾咁，即係動物都有佢失常嘅一面。頭先你都講的士司機都會失常啦，撞前撞後係咪人都會失常啦？ 係啊， 咁當然人失常啊，用一啲嘅方法可以懲治得到，譬如啊揾警察哥哥去 check 下，喂你係咪飲咗酒啊，定還是食咗藥啊等等呢啲情況，你都 check 到揾到個原因。咁你動物失常，即係除非係大批量嘅動物失常，啲動物學家先可以 check 得到。如果個別動物失常，你又估唔到點樣咯。咁所以，我自己都喺度諗，佢哋都係生生性咁乖，唔好再入嚟市區啦，即係喺翻山嗰度生活。同埋咧，有一樣嘢真係好想透過大氣電波講。啲人咧唔好諗住啊野豬好得意啊，俾個生果去食嗰啲，即係餵捕野豬咧。餵啊 ，sorry， 餵捕係唔係捕捉個捕啊？即係餵佢哋食嘢，其實係唔好噶嘛。 梗係啦，我自己咧都有見過，即係我哋以前啊都有聽政府講，就係叫啲人唔好再餵啊。我自己都親身經歷、親眼見過咧，就係喺啲山路上邊咧，係有人揸啲好細架嗰啲車仔麵包車，跟住咧就。喺個石屎路上面咧，就咁一大袋一大袋，好似麻包袋咁啊，倒曬啲麵包皮啊，跟住你就放喺馬騮同野豬咧，就即刻可能已經見到熟曬，一見到佢車嘅時候已經跟住佢，跟住就會一係咁樣咧就攞嗰啲食物嚟食嘅。咁、如果你問我，我梗係覺得完全係離譜啦，因為佢其實本身已經嗰度已經有個 banner 有個橫額寫住就係叫你唔準餵佢哋食嘢啦。咁、你又搞到佢哋咧完全唔驚人，咁啊佢哋又冇嘢食，又會開始走落嚟市區咁。有咩胃呢？咁我哋已經係觸犯咗好多，就係我哋會侵佔咗佢哋好多原生嘅地方。 因為依家大家冇得飛，冇得去六本木咁點啊？ 係啦， 你上山啊，睇下風景咁，佢哋已經干擾到佢哋嘅生態環境啊！其實已經係，所以真係要留意翻啦。 今日係11月17日，星期三，農曆10月13，適宜開始。出行、纳财、祭祀、入学、起乩、置产、掘井、 拆卸、栽种、纳畜、牧养、动土、破土。 今日好似好翻啲， 冇得咁比较嘅。今日忌迁徙、入宅、入殓、安葬。 话俾其他要做呢啲嘢嘅人听先， 提埋佢哋唔好咁紧张，轻松啲。今日都系解除好友日， 我会经常提醒自己要结交好友，唔系解除好友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迪士尼今日关闭乐园一日，一名新型肺炎确诊者今个月14日上昼11点至下昼6点期间曾经到访香港迪士尼乐园，政府将乐园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乐园的人士星期四或者之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香港迪士尼话，为额外安全起见，乐园今日关闭一日，确保相关演艺人员能够及早完成检测。如果计划今日到访的人士需要选择其他日子到访。香港迪士尼又说，重视宾客和演艺人员的安全和健康，乐园会继续加强深度清洁和消毒。现在大约94%的乐园度假区全职演艺人员已经接种两剂疫苗。警方跟进网上流传的三段影片，拘捕两男一女，他们涉嫌危险驾驶。案发在今个月，案发地点分别在大埔丁角路和太和村对开，以及屯门安定村对开。片段都显示当时已经有行人在斑马线上过马路，但片段中的车辆怀疑未有在斑马线前停车，直接驶过斑马线。交通部人员经调查之后，前日在大埔拘捕三人，年龄介乎28至74岁，两人揸私家车，另一人是揸电单车。美国辉瑞药厂表示，正系就旗下嘅实验室新冠口服药物寻求美国当局嘅使用授权。根据临床测试，辉瑞呢款口服药物能够喺高风险成年人群组当中，将入院同死亡率降低89%。辉瑞话已经就嗰款药物完成向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提交紧急使用授权申请嘅程序，包括提供临床数据。强调正系采取行动，务求尽快将呢种新嘅潜在治疗方法送到病人手上，期待同美国同世界各地嘅药监机构合作完成审查。报道话，嗰款口服药有望成为抗击疫情大流行嘅新武器，因为可以介入早期居家治疗，协助预防入院同死亡，亦都可以喺只能有限度获取疫苗或者系接种率低嘅国家同地区成为重要嘅抗疫工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初显著转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洪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坑口永隆路。 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嗰段咧就行車緩慢，車龍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對出。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沙田污水處理廠。咁喺封路方面，干諾道西因為有緊急維修嘅關係，干諾道西去灣仔方向近住港澳碼頭嘅慢線咧需要封閉，經過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青见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七个单元故事，由 Anson 边 Misha 叶巧林、方力申、连思雅、香港剑击运动员吴乐宏、阿卡赵慧珊、Jace 陈海泳声音演绎。 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成群一同展翅追梦。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 2891-1001，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我想开咪讲下香港运动员的奋斗经历。 我哋老师想做教育节目，培养学生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 回归25周年，我哋想做个讲香港人的广播剧。 社区参与广播 第37、38季接受申请，可拣主题有体育及康乐、教育、少数族裔或者自选。详情浏览 cibs.rthk.hk。 CIBS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咪。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 时间嚟到7:37，室外气温而家22度，相对湿度80%。今朝早咧，想问下钟哥同埋阿 O 啊，你哋等人咧有冇耐性啊？你觉得？ 完全冇啊！ 容忍限度系点样咧？ 如果你工作上咪要等咯，因为开工啊嘛， 系冇办法。 如果私人嘅约会咧，我就完全冇耐性， 系 走啊！ 你会点咧？等几耐咧？ 睇下等边个 啦。你试过等得最耐系等几耐咧？ 2小时啊。 咁之后系等到定系都系走咗咧？ 都等到嘅， 都等到嘅。 咁嚟到咪系咁晒冧咯。但系嗰次唔系我一个人等，我起码有人陪。 系。 咁我哋都话不如行下先啦，或者坐低饮杯嘢先啦，咁继续等都。 通常咁样等法咧，系咪可以等得耐啲咧？即系譬如唔止你一个人喺度等嘅，即系唔系即系男朋友等女朋友咁啦。咁而系咧，你可能一班 friend 其中一个迟到，咁其他人咧又可以即系做住其他嘢喺度等，可能坐低饮杯咖啡咁样。咁又好似即系冇咁嬲，虽然都嬲噶啦。 嗰句咩食住。等啊嘛， 食住等 即系一路食住嘢，咁你等嘅时候你就唔觉，好似用咗好多时间咁啊。 我可以争取一个加面啊，喺钟哥面前， 我应该系 你合作嘅人入边比较准时嘅一位。我真系好少迟到。你回想翻系咪咧？ 准时嘅，系好准时嘅。 你约佢时候 唔系啊，系所做嘢啦，约佢食饭准时有鬼用啊！ 但我同佢食饭都系做完嘢之后去食啫嘛，一定等到噶嘛，一齐做完嘢去食饭。 因为做嘢准时咧，我睇得几重喎呢一样嘢。琴日你咪同阿周华山博士讲咧，我系3号仔啊， 三型人，九型人格嘅三号仔 咧， 我是觉得准时是一个光荣来的。 是。 即是这个是我由细到大都有发生的一件事。所以又扣返入去，昨天风骚快活人在这里问我们的主持人说啊，你究竟想住哪里方便好啊，定还是住靓景好啊？我说一定是方便。方便先可以做到准时。准时我先觉得自己做到嘢。 是。 所以呢我就环环紧扣，节节相连。 正如你口头禅，唔好嘥时间。 是，同埋好憎人迟到啊，其实我自己都。但我偏偏咧，身边合作过啲人成日都迟到，即系唔系话你哋啊，即系神嗰个团队一定准时啦，唔准时你而家都听唔到某一个人把声啦。 我正想话，我哋做电台嘅通常都会比较准时嘅添。 唔系噶，出面嗰啲制作嗰啲咧，系咪啊？你讲咩啊？钟哥听唔到你讲， 一定噶， 完噶啦，讲完噶啦， 我唔敢咁讲啊，系啊。但系钟哥系准时嘅，咁样即系，但系出边好多时候一啲制作或者拍摄咧，成日都会偶尔都会见到好多人都会迟到。咁迟到喺娱乐圈入边有分几个层次噶嘛，即系准时到，临尾嗰一秒先到，同埋耍大牌特登迟到。 系有一种咧，明明到咗都喺度兜圈。 系啦，并不是耍大牌，佢真系迟到。咁钟哥应该见唔少啊，关于迟到嘅 case。 其实我系娱乐圈冇迟到呢件事嘅。 哦， 系只系有身份呢件事嘅啫， 身份， 你嘅身份就可以做咩都得嘅， 系 好残忍，亦 你几点到都系准时， 系啦，好现实，系啊，真系你嘅身份高啲，你咪多，你个你嘅 明噶啦，明噶啦，明噶啦，明噶啦， 所以我咪要准时咯。你准唔准时啊 ，Kitty？ 好准时， 你都准时啦，小马都准时啦。 不过我想讲一句，娱乐圈好奇怪嘅，超级巨星，全部好准时，普通打杂。全部好准时，中间嗰阵就麻烦啲。 系啊，系啊，同背稿一样啊，超级巨星背晒稿，普通打杂背晒稿。 系啊， 中间嗰阵就麻烦啲。背稿。 嗱，但系有啲情况底下咧，我哋系必须要等嘅，即系譬如讲个情况啦，就系譬如你去旅行搭飞机，咁去到机场咧攞行李嘅时候咧，基本上你都预咗一定要等噶啦，睇下等几耐嘅啫。咁有时啊，即系耐则可以即系半个钟九个字咧，都未到你攞行李嘅。咁有啲你好彩嘅，咁啊跟埋班。机一齐嚟嘅，咁咪早少少咯，等五分钟咁咪攞到咯。咁呢啲咧就预咗要等啦。咁但系喺等嘅时候咧，都即系机场都可能会遇到一啲投诉嘅，就喂，点解咁耐未到噶？即系平时都会接到呢啲投诉，即系咪你哋处理得唔好啊？定系你哋嘅系统出现咗问题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喺某啲情况底下咧，佢哋都真系无论几好嘅系统咧，佢都系有啲必须要经过嘅时间嘅。咁但系某啲人咧个耐性就唔够啦，咁所以就会引起投诉啦。然后咧就发现有机场咧就会用一个方法，就系喺你等嘅时候咧，特登去拖延你，等你觉得咧冇干企喺度等嗰个感觉啊。咁发现呢个方法咧好凑巧、哦，即系虽然可能佢必须要你等嘅时间，我当系八分钟咁先算啦。咁咧以前咧佢咧就系你一落机行过去一分钟之后咧，你就企喺度等七分钟啦咁样。咁发现呢个情况底下咧，好多人都投诉。就话咧，哇，做得唔够好啦！呢个地方点解唔可以快啲啊？咁好啦，跟住嗰个机场咧就谂咗另外一个方法， 要你转车、转车、转船啦， 系啊，要你行，可能咧就兜路啊，即系嗰条路咧，即系指引你去攞行李嗰条路咧， 兜个圈， 系啦，行五分钟或者行六分钟，咁最后等嘅时间咧系等一分钟至两分钟，咁佢就觉得哇，好有效率哦， 嗰啲免税店嗰啲啊，有多啲嘢俾你买下， 真系平啲嘅，佢最多系最初嘅时候最多系话。哇咁啊行咁远噶，跟住去到哇好快喎， 好快喎， 你个心就会好 就调咗啦， 但如果你话哇咁快去到好，跟住哇等咁耐，你就会嬲啊。 系，都有真系咁嘅情况，或者你近时排队咧出境嘅时候咧，我都喺度谂咧，佢特登耐喎。有阵时候啲东南亚地方咧，明明哇你咁先进嘅国家，你出境应该好快啦，你都要排好耐队喎。有阵时一啲可能都系咁样咧，令到你啊架飞机停泊，跟住啲行李要喺输送带嗰度运嚟运去，跟住咧嗰度已经你要企喺度出境等一轮，跟住做好似头先钟哥同埋 Kitty 讲，你行一轮，跟住有啲免税店五光十色，你又逛一轮，跟住攞你就觉得啊即刻有啦。 佢嗰个原理咧就好似我哋食一个大餐咧，都话食到最后个甜品系最重要噶嘛，一个好嘅甜品咧，可以令到你忘记之前成个主菜有啲咩嘅漏洞噶嘛，你会觉得哇正啊咁样。但如果一个唔好嘅甜品，就会令到你就算成个主菜几咁好食，都会觉得成。 晚系唔开心噶， 嗰啲咩中锋理论系嘛，即系去到终点嘅时候咧，俾个正嘢你，咁你就觉得之前嗰啲咧，冇嘢啊，几好啊。 所以佢最紧就系临尾嘅时候，等你唔好等咁耐，你就会忘记佢之前所有嘅嘢。 所以做餐厅咧，真系好中意叫你叫 set 嘅，因为做 set 先可以做到中高 啊。如果唔系咧，平时觉得好贵啊，嗌甜 叫，散叫啊，嗰啲你搞唔掂啊，真系。 喂，但系咧，其实佢亦都有讲到，就系喺你等嘅时候咧，我谂好多人咧就系。好唔慣就咁白乾等，即係企喺度等，即係乜都唔做。你一定要有啲嘢咧打發咗你嘅時間，分散你嘅注意力咧，你就會個耐性會好啲。咁我諗等過人嘅你咧，就應該知道嗰個感覺啦。咁所以咧喺架 lift 嗰度亦都係即係同樣嘅原理。即係點解有啲 lift 咧有啲鏡俾你，即係喺度照啊咁樣，就係因為你喺度打理緊自己儀容。咦？到三十楼啦，咁样，即 系 好过你就乜都冇，咩一埲四埲墙、三埲墙咁样。 而家仲好啦，而家有嗰啲咩荧光幕，有埋广告俾你睇，你会更加觉得时间快添啦。 系啊，咁所以其实好多方法咧，可以令到我哋觉得时间过得快嘅。其中一个方法，梗系听住我哋啦。 你听收音机又真系听得好快， 系嘛？系啊，即系揸车嗰啲朋友，咦到啦，因为我哋陪住你嘛。 100元为够食两餐，不要嫁动人。300元你够换套衫加对烂布鞋。喂，悭价要等到减价，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化。愿你将税单好似就到期，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喂，悭价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苦要痛。 嘅时候 shopping 时间过得特别快，佢系力津啊减价购物狂。早晨，小白。 早晨啊！等人嘅时候咧，如果你附近有啲叫夹公仔机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一路等人嘅时候一路夹下夹下，时间仲好，仲好过 哦，会噶。 系，但我冇呢啲技巧啊！我觉得有啲人系真系识咧，就抵嘅。 你要交学费噶嘛？你唔系生出嚟就识夹噶嘛？ 我有上网睇过噶，但我都学唔到啊，学 唔得噶。上网嗰啲我成日觉得，因为佢有好多唔同款啊， 有攻略噶， 唔同爪啊嘛，爪唔同。 冇错啦，我有啲朋友咧，其实佢哋夹呢个都几叻嘅，甚至乎咧系可以喺我哋嗰啲交换礼物嘅日子入边咧，嗰啲 party 咧，佢都有几多几精彩嘅礼物可以。 俾大家去到即係睇下交， 即係夾翻嚟。 佢話全部夾翻嚟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哇，原來真係有人係可以個技術好到咧，係咁。咁當然啦，我唔知道佢私底下俾咗幾多學費啦。因為原來好多嘅譬如真係講學生哥咧，佢哋已經咧就夾呢啲叫夾公仔機，其實而家開到成行城市咧都係，特別係而家啲經即係營運嘅形式咧，係基本上冇人看鋪。 嗯， 就係啦，一間吉鋪，跟住裝修都唔使啊。擺可能十幾廿部機喺度，咁佢哋就當係一營業噶啦嘛，係咪先？咁你咪自己入去夾咯咁樣。咁啊有啲學生哥甚至乎咧，係每一個月咧，每個月啊，可能嘥成千幾二千蚊咧，就係、是、夾公仔嘅。 好得意嘅，你成日話如果你去買裏邊你想夾嗰件產品咧，其實已經買到噶啦，但你都選擇去夾。 係啊，冇錯。個關鍵喺邊度咧？咁啊有啲專家出嚟就係話，其實因為佢哋已經一路夾嘅時候咧，就夾到成癮啊！即係夾公仔機成為咗個癮啊！好啦，咁點解開頭佢會第一步佢會就接觸呢一樣嘢咧？嗱，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可能因為得意啦， 去日本啦， 得意啦咁樣。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其實我夾到幾次我夾唔到嘅話，即係夾過幾次夾唔到咧，我係會放棄嘅。 點解咧？ 我覺得真係冇乜可能。如果個母機擺喺度嘅，我又唔可以一拳打落去，跌啦跌啦，傲佢又唔得，犯法啊嘛，係咪先？咁我梗係用翻個方法。咁我夾嚟夾去夾又夾唔到喎。我聽過好多唔同方法㗎，有啲又話其實你係要如果係公仔嘅話咧，你係要唔知掹住佢個嗰個夾咧，去喺佢個招牌嗰個位，招牌個圈咁樣 勾落去， 跟住先至咧可以令到佢抌落去。有啲咧又話個功率其實咧係你要趁個爪褪翻上嚟嘅時候咧， 先戳佢。 冇錯，佢就擁到第二個公仔就 係啦。啊嘛， 隻隻爪唔同。咁我咧係冇乜心機去做呢啲嘢，同埋咧佢唔同以前嗰啲抽閃卡嘅心態。咁你抽閃卡，你有陣時你可能落多幾張，你都會覺得即係以前唔知點解有個功率就係話，可能你五張白卡跟住就一張閃卡咁樣噶嘛。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啦？ 呢個係真嘅，因為我見嗰啲人咧換嗰啲卡機嘅時候，佢都係一動咁樣就拍入去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其實佢一定會裏邊會有咯。 係啦，即係我哋可以預設佢就係出廠嘅時候，佢已經係可能你五張或者十張白卡嘅，你就一張閃卡。咁你但係如果你話夾公仔機，我每一次我都可以係。我技術差，同每一次我都可以係運氣差而做唔到嘅，咁變相而家咧就好多嗰啲叫做後生仔啊，或者寫啲成人都係嘅，咁佢哋咧就一見到啲夾公仔機，原來佢哋已經有成癮咧就去夾嘅。個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頭先提過就係除咗佢哋等人嘅時候會夾啦，可能之前喺日本即係發癲咁樣係咁夾啦，夾到成癮啦。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有好多嘅夾公仔機咧，佢哋喺一啲入邊嘅禮品咧係用一啲價值幾昂貴嘅禮品，例如係電話。又或者甚至乎電器，咁你望去嗰件貨咧，其實可能係一千蚊、幾千蚊，咁啲人會覺得喂，如果我二十蚊我玩一次嘅，咁啱我就夾到、啊，或者佢會計啦，如果我二十蚊一次嘅，我夾十次都應該得啦啩，咁我都係二百蚊啫。如果嗰件貨係一千蚊嘅，佢就會覺得我賺咗啦。 傻咧，好啦，呢啲幸福唔係屬於我哋嘅， 冇錯啦。佢就冇鐘哥咁睿智，佢、當初就睇唔通、睇唔透呢一個關鍵，於是乎咧，佢就開頭係咁抌錢入去。好啦，到佢可能咧真係嗰件貨一千蚊，佢玩到八百蚊嘅時候咧，佢個癮就開始嚟啦，已經開始成癮啦。 其實呢個心態有少少似賭博。 你講得好啱啊！呢個其實都係我跟住落去講個重點嚟嘅，因為其實呢個咧同賭博咧。是冇乜分別嘅，所謂嘅賭博係嗱賭博嗰個意思， 你咪即係以小博大啫嘛， 冇錯啦。同埋賭博嗰個意思咧，就係話你係去做一件嘅事情，或者你想得到一樣嘢咧，入邊牽涉嘅咧係運氣嘅成分，而嗰運氣嘅成分咧係巨多嘅。 賭神唔係咁講嘅喎。是 技术，同真系夹公仔嗰啲人啦，呢啲系技术。 赌神可以变三仔，我哋变唔到嘛？ 赌圣先至可以变三仔啊！ 咁所以咧，原来好多人咧都已经唔觉咧就。 如果你用嗰、那個賭啊，即係用賭嚟去形容夾公仔， 夾公仔係啊， 咁就好容易啊。咁喺嗰啲鋪面嗰度寫住長賭必輸。通常都是的嘛，如果你長賭就一定輸的嘛。 問馬會借個紙板人咯， 係啊，等佢 照擺喺個門口嗰度， 唔好夾咁耐。 下一句，莊家必勝。如果唔係人哋點會租個鋪嚟做生意先得㗎？ 咁外國亦都有好多人咧，有類似呢啲咁嘅 case 咧，就係佢哋夾公仔咧，真係夾到成癮啊，甚至乎咧係已經唔係好理自己。缺唔缺嗰件貨？因為有啲人咧， 係 啊，即係佢可能見到我哋呢度夾呢個書包咁樣，佢會俾錢入去咁夾咯。即係佢隻手咧，佢已經係成癮到就係佢只係想入去 控制嗰个爪，然后夹啲嘢出嚟。佢亦都唔會諗佢自己技術好，係 個過程啫嘛。你想享受個過程，唔好用享受呢個字，好似好正面咁樣啊。你想經歷呢個過程， 係啦，經歷 比較中性啲啊。係啦，你想經歷呢個過程，但係最後結果即係嗰件產品咧，你可能攞完之後俾咗人嘅。 系啊， 你未必想要喎。 其實網上面都見到有啲家庭咧都幾得意嘅，咁佢哋就話老公成癮啦，係咁夾呢啲嘅叫做公仔機，乜嘢產品都有，零食又有啦。 咁起碼佢夾到翻嚟先咯， 佢夾到 係咯， 但係夾得太多， 咁啊點啊？ 夾得太多，跟住個老婆甚至乎咧要出街擺賣啊，跟住甚至乎有拎上網賣，因為佢話屋企太多同樣嘅貨。 哎呀，咁佢可以自己租一部機攞出俾人夾翻噶嘛，咁你可以賺翻。 佢諗唔到喎， 你夾人是人夾你，係 咯， 開 輿論村。 其實如果係咁樣成癮嘅，會唔會直頭買部機翻屋企啊？ 唔係啊！我直頭話叫佢開即係開個鋪頭啊！我呢度夾人哋嗰啲翻嚟，佢勁啊嘛！ 擺翻入去自己個 機度，你夾得咯。 因為而家咧就搞唔掂啊！佢都話冇辦法咧，點樣可以令到佢老公可以收一收手？屋企太多呢啲無謂貨、重複嘅貨、唔等使嘅零食又有貴價嘅，就應該唔係好覺啦。可能貴價自己已經套咗演啦。咁但係平嗰啲咧，佢而家好多時咧都係唔止一個添啊！即係間平間賤咁樣，可能散咗貨。 但係覺得呢講呢句嘢嗰個女士啊， 太太 應該啲曬命 feel 喎。即係我哋想夾又夾唔到，佢就話唔係我老公夾咗好多翻嚟啊！ 但唔知佢攞咗幾多錢去夾咧？可能 係啊， 都唔理啊。 即係夾咗100次先夾到一個。 咁你嘅伴侶送啲名貴嘢俾你，你都唔會介意佢用幾多錢嘅啦，你都係志在即係炫耀一下，我幾錫我咁樣嘅啫，係咪先？ 知道佢有啲 最慘，佢嗰啲一啲都唔名貴咧，全部都係嗰啲翻版公仔咁 嗱，咁如果你話如果夾公仔機嘅，有冇啲咩必勝方法咧？你問我梗係冇啦。 我有喎、 啊，你有咩？語文其長， 第一樣嘢，佢話你千祈唔好揀你中意嗰件先。第一樣，即係呢個真係我即係譬如上網睇咧，佢要揀容易夾嗰件。咩叫做容易夾嗰件咧？譬如話， 佢有冇分㗎？譬如因為有好多唔同種類噶嘛，有啲係一個盒嘅，有啲有個公仔嘅， 冇分呢一個， 有啲係扭蛋嚟。 佢話首先咧，所有唔同嘅鋪頭，佢可以控制調校到嗰個夾啊，即係有唔同類型嘅夾㗎嘛。嗰個夾嘅力度。佢可以調校到嘅， 嗰個調校力度，我覺得所有機咧都係調校到佢冇力度咯， 好鬆 啊，有啲實，有啲硬啲，有啲軟啲噶嘛。佢話呢個係啊，所以你要先睇究竟人哋玩咗一次先，你望一望呢個咁鬆，應該唔得噶啦，唔得噶，你就唔好搞啦。如果有啲這個 OK 喎，你就喺度等，都未夾得住，你就要等究竟呢件嘢佢係啱啱擺落去，定還是已經有人喐過？有啲人咧就會好似小白咁，喐咗幾次之後咧， 放棄 嗱，可能咧佢已經將個位喐咗噶啦嘛。呢啲咧你就可以慳咗幾下啦。 啊，呢啲前人種樹咯，即係後人乘涼啊。 係啊，咁你咪要等咯，即係先要有耐性。 我唔會再做前人噶啦， 等到覺得呢個 OK 啦，嗰個 game 就 OK 啦，跟住你就可以一擊即中啦。 哦， 講係容易咯，你睇 係咯， 唔係我都係用呢個方法嘅，我就算去玩嘅 得唔得啊？ 慳咗啲咯，但係有時候都有啲心魔嘅，即係譬如話，我真係好中意嗰件衫，好想要嘅話咧，咁但係又冇人喐過，又或者明知好難夾，都係會係咁落去嘅。 係啊， 會唔會有啲貨咧？即係點解大家都仲喺度夾緊嗰啲貨，即係喺公仔機入邊，係咪市面上冇得賣嘅咧？ 係噶。系噶， 真系要你夹。 要系咯，如果唔系你咪冇嗰个动力去夹咯。 如果你喺一啲叫做譬如当正话阿 Kitty 讲嗰啲毛公仔系列啊，首先毛公仔佢大部分都系正版嘅， 系 佢真系攞只拉伸。 哦，因为佢可以拉你噶，即系如果你里边放嗰啲系翻版嘅， 攞只拉伸嘅。但系嗰啲咧系造型上咧系会有少少差距嘅，喺个造型上系有啲差距嘅。咁但如果你好鍾意嗰個角色嘅話呢，咁你喺市面上應該買唔到，除非好似正話阿小伯話齋，哦，我屋企太多，我擺地攤賣出嚟，嗰啲、你就買到啦。 即係有人夾咗出嚟。 係啦，可能佢喺另外一啲渠道佢散返出嚟，咁你咪喺嗰啲地方買得到囉。 會唔會其實已經係一個職業嘅轉向度，就係、是、有一啲叫做夾公仔高手，佢專係夾嗰啲限定 品。即係2蚊夾返嚟，10蚊賣俾你。 係啦， 譬如我喺早即係仲可以去旅行嘅時候咧，秋葉原咧佢每逢之一段時間咧，佢會禮拜六日有人擺地攤嘅，你就會見到有好多人咧，就係專係賣 呢啲夾翻嚟嘅嘢嘅。我就有少少諗緊，哇，會唔會係佢哋識嗰啲廠家喺個廠度攞出嚟咧？跟住有啲朋友就唔係啊， 真係夾嘅， 真係堅勁夾公仔嘅呢班人係夾咗好多之後咧，就喺嗰啲賣地擺地攤嘅時候咧，就散翻出嚟。 咁好啦，你會幫襯佢哋啊，定係自己夾咧？ 嗱，睇下我嗰日手風順唔順，即係又係同狗有關啦。 咁你都係試咗自己夾先嘅喎。 係噶， 即係你點樣都要攞咗個 budget 去到夾咗先，唔得嘅你先去幫襯嗰個地攤。 係啊， 咁其實變相你嗰件嘢咪即係地攤交嗰個夾公仔機嘅價錢咯。 所以咪就係話其實你如果你一早諗住係想擁有，你唔介意個渠道點樣得翻嚟嘅話咧。即係一係夾一係買啦，你買一定係平過夾嘅咯。 我一定係揀夾，我一定係揀買嘅，係啊，唔好嘥時間啊，正所謂。 但係調翻轉就等於你扭蛋嗰樣嘢啊嘛，扭蛋你而家好多時候你可以買一套。点解你系都要扭呢？ 但系扭蛋唔同咧，就系你一定攞到啲嘢啊嘛，即系夹公仔你可以夹十次都系夹空气啊嘛。 系啊，夹空气真系好沮丧， 真系。 即系我夹完十次，你见我夹唔到嘅，你都跌粒糖啊。 系啊，我扭蛋扭十次就有十个蛋咯。 系啊， 咁我就可以卖翻出去啦。 咁以后用嗰招咯，即系阿小白咁中意粒糖，嗱夹唔中一次，我俾粒糖你， 起码有个安慰奖啊嘛，系咪先？如果唔系你夹完次夹空气，你真系。憤怒啊！踢部機又唔得啊！踢部機，部機又響喎、啊，警察又嚟喎、啊，係咪？ 嗰度就唔好沉迷啦。 往返對方國家。第二，美方承诺为中国记者发出一年多次入境签证，并将会立即启动国内程序解决中国记者签证停留期问题。中方将会本住对等原则，在美方政策措施到位之后，给予美国驻华媒体记者同等的签证和停留期待遇。第三，双方将会依法依规对等审批新任常驻记者的签证。报道说，长期以来中国驻美记者持有的都是只是一次有效入境签证，非常不方便。有记者甚至在回国开会或者探亲之后，就很难回到驻美工作岗位。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8， 日元 14.92， 瑞士法郎 0.931， 加元 1.257， 人民币 6.394，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32， 澳元对美元 0.7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9,882 点，是升73点。伦敦金本安市买入 1,849.56 美元，卖出 1,850.28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初显著转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日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过晒丁九桥噶，咁所以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深井，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喺大榄隧道嘅九龙出口。咁再重复多次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出九龙方向近日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丁九桥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深井。咁另外一边咧就系大榄隧道嘅车龙咧去到九龙出口。车公庙路回旋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和百福道上山都是车多繁忙。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 龙尾雅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咁排到去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白石角。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而且一带都是比较车多。最后食安仔提提你，你想食零食的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的水果。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学界总动员，需要令你更加认识中大合唱团。 出版乐谱的目的都是为了令到更加多人可以接触到和认识到广东话合唱的作品。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焦点创造专访浸会大学张静彤，讲下他们怎样夺得2021年大专杯女子足球冠军，还要多谢他们的神队友。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会えることが難しいこと、近くにいればいるほどなんだか胸が痛い。 日本创作女歌手爱妙，她形容自己今次新的作品 Heart 就好像一本书那样。在这本书里面，她写出了很多最敬爱的朋友，包括化妆师、服装设计师、发型师，以及用心感谢在她身边每一位帮助她的音乐工作人员。因为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今天的爱妙。不知道你在歌曲里面可不可以欣赏得到爱妙这一份的心情呢？日本流行榜的作品 爱妙 Heart。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爱妙写出感谢心情的歌曲 Heart。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八点十一分，阿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系早晨啊，同你讲讲大市嘅情况先啊。大市咧啊，话唔升话唔升啊，连续六年升啊吓。琴日咧恒指啊高开啦，即系56点啦。咁啊，早段有啲回吐嘅，不过最后都大升市啊吓。咁啊，升356点嘅大市，全日成交金额咧就增加去到1310亿。琴日先讲完咧升市，冇乜做到大成交，即刻就做翻个大成交大升市俾大家睇下。咁啊，因为中美方面个倾方面都算倾得几好，又话。老朋友啦，大家 friend 底啦，咁样咁啊，宏观嘅大市走向，当然要交俾 Kenny 讲讲佢啦，唔该。 咁啊，成交方面咧就改善咗，明顯係好啲嘅。因為最主要我哋之前都講咗幾個禮拜啦嚇，個大市方面咧就你見彈，即係有彈，不過咧未能夠成功突破一啲係即係阻力區嘅話咧，咁其實都係反映翻個成交量都比較偏低，同埋之前北水方面流入嘅情況都係比較減慢咗嘅。咁如果成交增加翻嘅話，就當然對嗰個上升動力方面咧就係比較係正面啲啦。即係而家你尤其是100天平均線咧壓緊落嚟噶嘛，咁啊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咧就借啲成交量增加而係突破100天平均線。咁如果破埋100天平均線嘅話咧，就你睇到其實個圖咧就會係。有機會咧就突破咗之前嗰個上落市嘅情況咯。咁當然呢個中美關係如果係即係進一步係舒緩嘅話咧，就當然係一個好都短期裏面咧係比較實在啲同埋正面啲嘅消息嚟嘅。咁不過就睇下事態上面嘅發展究竟係咪真係有順利定係有暗湧啦。 是啊，因为即是今日又传出一啲消息，又话可能唔去冬季奥运会咁样，咁啊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消息会出嚟啊，咁啊可能投资者呢都要增强一啲捕风捉影嘅能耐啦。 咁啊望返我哋自己地方嘅一啲股份先啦，譬如内地汽车股呢，嘩睇返上个月嘅销售量又创新高喎。咁 Candy 会可唔可以譬如话呢啲内地汽车股可唔可以提高一线呢而家？ 嗱，其实就都已經係譬如好似吉利咁樣，之前都帶落後嘅，都有低位方面咧，就係升咗唔少上嚟嘅，咁長期不再落下添啦，咁所以變咗其實汽車類股份就真係已經有啲改善嘅股價走勢，咁我諗都係反映翻嗰個汽車需求上面嗰個係改善嘅情況。咁但係當然個焦點都仍然係睇緊個電動車市場啦，因為睇翻電動車方面咧，嗰個係增長個百分比方面咧，就係遠高於成個乘用車方面嗰個增長噶嘛。咁所以變咗，我諗就譬如龍頭嗰啲，譬如比亞迪啊呢啲，譬如就算唔係龍頭啦，你見近排小鵬啊嗰啲都升得唔錯嘅。咁我諗就車類股份方面咧，嗰、那個焦點都會集中翻喺嗰個電動車為主調咯。 咁可能真係 都 係大家都要睇睇啊，係啊，但電動車美國 環保嘅電動車 環保嘅概念，但美國嗰邊都挫上挫落啊，咁架車可以揸得穩陣，但車股啊未必揸得穩啊。Candy 係咪都咁樣睇啊？ 不過我諗咧，環保概念咧，依個相關嘅即係炒唔好炒作啦，即係呢個係 投資概念。 重要啲嘅議題啦，我覺得就唔關啲淨係投資嘅問題嘅，可能關啲人類生活嘅問題。因為最近我都有聽過一個係seminar 都有提到，就係話呢個即係全球都面對緊嗰個係氣候升温嗰個問題。但係即係好似話平均嚟講升兩度咁樣，就算唔係兩度一度咧，其實表面上好似嗰個係度數唔多，但係其實實際咧升一度嘅話咧，對於成個生態環境方面咧影響係非常之大嘅。所以好多政府包括中國啦，或者美國都好啦，咁尤其是中國而家就呢一兩年都好積極去做呢個碳中和、碳達峰咁樣啦。咁其實就當中佢涉及好多嘅政策，或者甚至乎好多投資嘅機會咧，都係喺緊咧都呢、這個。即係環保啊，依個係碳中和方面嗰個行動上面嘅話咧，其實都係幾大規模嘅，所以而家好多嘅投資主題都涉及 ESG 嘅咁解，就因為咧，其實大家面對依、這個唔單止投資，係即係大家生活面對上面咧就要。应对的问题，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影响下一代都几犀利下嘛。 系下年几个概念啦 ，ESG 啦，元宇宙啦，同埋咧数字化人民币啦，应该 Candy 讲嗰啲投资讲座，应该都系围绕呢三大主题去讲啦。下一年嘅话， 唔认识就要听听啦。咁不过头先阿 Candy 咧都有提到，即系一啲嘅政策啦。咁啊，讲政策之前咧，其实都有政策去到监管翻，即系玩手游啊，即系打机嘅时间啊，咁样都令到一啲手游股咧，可能都会即系轻轻向下面跌。跌咁样嘅，不过今日咧，我见到报纸咧有讲到话，《王者荣耀》其实上个月嘅收入咧增加咗46%，重夺呢个全球嘅榜首。咁我听你其实啲手游股系咪即系之前嗰啲所谓监管啊，或者限制你打机嘅时间嗰啲影响都过咗去，嚟紧咧啲手游股又可以即系升翻咧，即系大家都惯咗噶啦，嗰个影响又不是咁大啦，即系嗰啲时间咁样。 我谂呢个系新常态嚟咯，咁不过即系王者荣耀真系劲嘅，即系我又唔打机啊，我唔知点解王者荣耀咁好玩啊。王者荣耀嘅话咧，但系玩咗好多年嘅咯，即系唔系一两年嘅事，几年咧都系即系长期咧都系呢个系全球或者内地方面咧个手游榜嘅榜首一二嘅位置嘅，咁亦都系嗰个货金嘅数量方面咧都系个流水即系。 我哋玩遊戲最緊要睇啲人冇貨金啊，睇個流水帳啊，咁一路個流水情況方面咧都係增長得係好勁啊。咁今次更加勁啦，我相信因為就停咗啲新嘅遊戲版號出啊嘛，咁你冇新遊戲玩咁啊，玩繼續玩翻舊嘢咯。咁都係令到佢哋個增長係咁勁嘅。咁同埋大家都即係之前咧都會睇翻就係話針對翻嗰啲係未成年玩家方面嘅政策啊嘛。咁騰訊喺業績嗰時公布都有提到啦，就睇數據就睇翻未成年玩家方面咧嗰、那個係嗰、那個玩嘅時刻，即係嗰個時長啦，同埋嗰個係即係俾錢。那個比例咧係顯著減咗嘅，但係咧未成年玩家方面咧佔總體遊戲玩家方面嘅比例咧都係低單位數字嚟嘅，咁所以實質對盤數影響就唔算係太大咯。咁同埋頭先你講嘅問題，我覺得都係啱嘅，應該咧就係話嗰個手遊方面咧。嗰、那個政策嘅最壞時間有機會係過去啦，因為琴日更加有消息就話恢復翻審批一啲手遊嘅版號嘛，咁所以應該就係政策監管風險方面咧，嗰、那個問題就應該係叫做暫時告一段落。不過你話係咪永遠告段落咧？我又覺得唔會嘅，因為點解咧？當你啲人玩得勁得滯嘅時間嘅話咧，佢又會出嚟，因為呢啲政策隨時會出噶嘛。咁所以點解你話？是不是 100% 是安全的话呢那我觉得不是咯。 是不过又冲起一下英雄联盟呢中国队拿了世界冠军嘛。那、这个 e-sport 那里他又应该要锐意发展的专业化地发展但是他民间又不可以被你太打击打得太严重。那当中都可能真的要要些时间发展啦可能这个部分。 我很想请教一下那些譬如玩开手游的朋友呢为什么可以那个即是黏贴度那么高和货金那个即係能力咁，即係貨金個興趣咁強啊！咁呢個就即係喺個生態圈嗰個就係話原因，如果即係唔知點解原因係咁啊，我冇玩啦。但係即係其實佢背後呢個生態圈就會導致好多嘅商機走出嚟咯。 係咁啊 ，Kenny， 你要喺你個 YouTube channel 請一下啲打機 KOL 嚟做下 crossover。 我啱想講啊，Kenny， 如果你想了解咧，你自己要沉迷一次先得， 沉迷一次。喂，點解電能車咁好用啊？自己揸一次先啊？咁唔得嘅，咁你 SpaceX 嗰啲上太空，我上唔到太空啊？係咪先？喂，不過咧，即係有啲嘢可以沾染，有啲嘢。唔好沾染住嗱，讲紧咧就系呢个内房股啦，咁啊，前排都继续咧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发酵住啦，咁啊，即系 Kenny 短短地啦，用一两分钟时间讲下，喂，内房依家啲散户闹得抵未啊？ 内房咧，我觉得嗱，即系其实不嬲，我都觉得就。有咁多板塊揀嘅話，就唔一定要揀內房嘅。但係如果你堅持要揀內房嘅話，都係嗰句啦，即係其實都係買翻嗰啲即係安全啲、冇三條紅線問題嗰啲咯。咁你國企背景嗰啲688109嗰啲就絕對係安全好多啦。咁我諗內房就好似有啲正，其實都唔算太正面嘅。你睇翻最主要就係全啊咩嘛，依、這個恒大啊老闆咧又買飛機啦，又買藝術品啦， 乜都買曬 啦，香港嘅豪宅又買啦，嚟到去。套現翻啲錢，不過你留意翻，佢都係套現70多億啫。其實70多億對於恒大嗰個債務嚟講嘅話咧，真係冰山一角啫，夠啱啱緊緊夠嚟緊嘅還息啫。 咁所以即係散股民咧都要留意一下啦，唔係有啲嘢一平咧跌落嚟就要執噶 嚇。Kenny 都話有佢嘅原因嘅， 有佢嘅原因， 冷靜啲啊。 好啦，唔該曬 Kenny， 我哋下個禮拜傾過啦，多謝你， 拜 拜。 好，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8:20啊，我哋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系大致天晴嘅，今日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7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系间中清劲嘅。展望啦，未来几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不过下周初咧显著转凉咯，室外气温而家系23度，相对湿度系77%嘅，咁所以咧今个礼拜尾咧大家又要攞翻啲褛出嚟啦，知唔知下礼拜系咩啊？系小雪啊， 小雪啊， 唔系睇嘅小雪啊，系真系冻噶。礼 拜一啊嘛，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尤其是朝头早翻工啊、翻学嘅朋友仔就要着多件。 我哋成长嘅年代有个女歌手都叫小 雪， 小雪 哇！我哥好中意啊，嗰阵时 系咩？ 佢话系女神级。 是的 。 现 在呢现在都好靓啊。 不是我现在仲是不是当她女神级啊、 哎、我没了解我哥现在有什么喜好 啊。她哥结了婚啊。 结了婚都可以有女神的。 你哥的女神是你阿嫂咯。没想那么多。 官方的讲法是。心底里面是怎 样呢仔都生埋不要搞那么多东西了叫她。 那些东西都是当年今日来的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17日是一年的第321日 距离一年结束仲有44日。1970年11月17号，美国史丹福研究院的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博士将他发明电脑用的鼠标注册为专利。恩格尔·巴特博士在1968年12月9号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展示世界上第一只鼠标。鼠标为电脑输入设备，设计原因是希望令大家使用电脑更加快捷，于是制作出用点控方法代替敲击键盘的新型输入设备。最先采用的名字是显示系统 XY 位置指示器。由于鼠标的线好像老鼠的尾巴，所以在实验室被称为 mouse。恩格尔·巴特博士则被称为鼠标之父。11月17号出生的朋友，无论在家庭、工作或者社会上，都有能力将不同的意见融合，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桥梁，十字路口的交汇点。不喜欢无谓的争吵、分歧或者有差别的待遇。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令你带领团队制作科技产品？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现今世代，到底我们是控制科技，还是是被科技控制？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早早晨光第一线，思芬继续喺度啊！疫情咧令到全球对公众健康、相关科研、投资、社会责任就更加关注。不论内地同香港啦，都将医疗健康同埋相关嘅科技发展咧放置喺首位噶噃。我知道香港特区政府同香港贸发局就紧贴市场需要，喺下星期三，即系11月24号举办首届嘅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噃。嗱，论坛将会喺湾仔会展举行，并于网上同步直播嘅。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贸发局服务业拓展高级经理卢日峰先生同我哋介绍一下噶噃。早晨啊 ，Chris。 早晨啊 ，Steven。 嗱，咁我知道咧，呢一个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就首次举办啦。咁不如都同我哋简介一下个中嘅原因啦。 好啊，其实咧新冠疫情咧亦都加速咗生命健康同埋医疗科技嘅急速发展。咁啊，加上人口老化啦，亦都令到全球对医健服务嘅需求越嚟越多嘅。我哋举办今年第一个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其实目的咧就希望提供一个全球嘅医疗健康产业商业交流平台。咁希望推动香港同内地啦，以至国际嘅企业嘅喺无论系投资啦、创科的合作都可以加强，并且可以通过这个论坛展示到香港以至到整个大湾区在医疗科技和相关领域的优势嘅。 啊，咁论坛是会讨论哪一些行内的热门议题咁咧？ 其实咧，首届论坛就将会以强韧迎变、共塑可持续未来为主题。咁咧喺里边我哋将会探讨包括有关医疗科技啦、生物科技啦、智能医疗等等嘅最新发展，以及内地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整个地方东盟啦。同埋亞洲成個醫療健康產業嘅前景嘅，咁其實香港咧作為一個主要嘅生物科技集資樞紐，其實呢一個咁獨特嘅優勢咧，絕對係可以幫助業界咧去捕捉一啲新嘅商機，同埋大家可以去商討一下一啲可持續嘅長遠發展嘅。 咁論壇咧有冇邊一啲重量級演講嘉賓咁咧？ 其實今次嘅演講嘉賓陣容係非常之鼎盛嘅，我哋邀請到超過70位嚟自全世界各地主管醫療衛生嘅官員啦、國際組織嘅代表啦、醫學界嘅權威科研专家啦，以至到商界、投资领袖等等，将会都会喺呢个论坛里边分享佢哋嘅真知灼见嘅。咁其实咧，嗱，我俾一啲例子大家，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WHO 嘅首席科学家 Dr. Swaminathan。另外有伦敦大学学院流行病学的教授 Sir Michael Marmot， 哈佛大学陈登熙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Dr. Michelle Williams， 今次亦都会同我哋做啲分享。亦都有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嘅张丽女士啦，中文大学卢旭明教授啦等等。咁其实喺商界方面咧，我哋都邀请咗好多专注喺医疗健康领域嘅跨国投资企业。咁另外仲有近期非常之国际知名疫苗生产商同埋药厂等等啦。 其實我哋今次都邀請到世界銀行集團國際金融中司 IFC 負責南亞地區科技投資嘅主管，佢亦都會嚟做一啲參與同埋分享嘅。咁當然啦，唔少得仲有好多嚟自亞洲好有規模嘅一啲醫院，當中包括泰國啦、馬來西亞啦、印尼等等，佢哋嘅 CEO 咧都會同我哋分享下喺疫情裏邊喺醫院啲運作啊，或者啲發展啊、機遇等等嘅。佢哋其實除咗分享唔同一啲關於公共衛生啦、醫療科技啦、國際商貿同埋投資合作等等嘅一啲寶貴經驗以外咧，我哋都希望佢哋大家一齐聚首一堂，可以探讨下亚洲地区喺医疗健康产业嚟紧嘅前途，同埋一啲发展嘅合作嘅。 咁论坛除咗会讨论一啲医疗健康嘅趋势同埋发展之外咧，你头先咧亦都提到论坛咧系一个协助业界捕捉新商机嘅平台。咁不如都介绍下相关嘅环节啦。 好啊，其实香港咧作为全球嘅国际金融中心，同埋喺大湾区里边一个主要嘅国际商业枢纽，我哋绝对可以担当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桥梁嘅角色嘅。咁其实除咗协助香港同埋内地啦，国际合作等等以外咧，我哋都希望透过呢个论坛咧，喺同各位嘅朋友咧去探讨下医疗科技创新同埋投资前景嘅展望。当中譬如香港作为全球医疗健康投资嘅首选平台啦，等等呢啲题目咧，我哋都会做一啲深入嘅探讨嘅。咁除此以外咧，都有啲专题嘅讨论啦，牵涉譬如包括呢个数码健康啦、人工智能、大数据、医疗器械科技创新等等嘅前景，都系一啲我哋咁好多投资者或者一啲公司佢哋好有兴趣嘅题目嚟嘅。咁而聚焦喺内地市场方面咧，我谂十四五规划其实推呢个双循环新发展嘅策略，亦都为医健业带嚟一个好庞大嘅商机嘅。其实内地同埋国际嘅业界领袖到时喺论坛里边咧，都会同我哋探讨下喺创新者、投资者佢哋嘅角色里边，到底点样可以发挥内地市场嘅潜力。 嗱，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嘅演讲同埋讨论环节咧就非常精彩啦。咁啊，除咗论坛咧，仲有冇其他嘅亮点环节可以俾参加者同埋外地投资者同埋企业去建立关系咁咧？ 当然有啦。首先咧，除咗论坛以外咧，我哋同场都会有一个展览嘅展示区，大约有100间嘅一啲初创公司啦、医疗健康企业啦，同埋相关嘅机构咧，都会展示佢哋最新嘅科技同埋解决方案嘅。咁除此以外咧，我哋喺现场亦都会有一个叫做环球医疗健康投资项目对接嘅环节，咁啊希望联络世界各地相关嘅投资者啦，同埋一啲叫项目拥有人，希望借助呢个论坛咧进行一个一对一嘅线上或者现场嘅会议嘅。仲有咧就系其实系我哋亦都会喺现场咧设立一个叫做医疗健康营商咨询服务专区，咁所有有关生物科技啊、医疗健康嘅一啲初创企业或者相关嘅公司咧，其实都可以喺专区里边咧同我哋邀请咗嘅一啲投资者同埋业内专家进行一啲分享，希望当中可以获得一啲宝贵嘅建议。咁其实呢啲活动咧，所有都会喺现场啦，同埋线上啦双轨进行。咁希望除咗喺香港以外咧，亦都帮全世界嚟自各地嘅一啲参加人士提供一个交流同埋一个合作平台嘅。 今日唔该晒你 ，Chris，Thank you。 唔该晒。 首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将于11月24日举行，想知道更多详情，即上 hktdc.com 查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迪士尼今日关闭乐园一日，一名新型肺炎确诊者今个月14日上昼11点到下昼6点期间曾经到访香港迪士尼乐园，政府将乐园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乐园的人士星期四或者之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香港迪士尼话，为额外安全起见，乐园今日关闭一日，确保相关演艺人员能够及早完成检测。如果计划今日到访的人士，需要选择其他日子到访。香港迪士尼又话，重视宾客和演艺人员的安全和健康，乐园会继续加强深度清洁和消毒。现在大约94%的乐园度假区全职演艺人员已经接种两剂疫苗。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昨日的视像会议上同意探讨进行军控谈判的可能性。沙利文在一个网上研讨会提到美国对中国核武和导弹发展的关切的时候说，美中将会在多个层面加强接触，以确保这方面的竞争有护栏，不会转向冲突。 沙利文并冇详细说明关于战略稳定嘅讨论可以采取乜嘢形式。佢话有关问题同美国同俄罗斯嘅正式嘅战略稳定对话唔同。喺美中关系中，呢一种对话并冇咁成熟，但两位嘅领导人确实讨论咗相关问题。美方有责任考虑以最有成效嘅方式推进。美国辉瑞药厂表示，正就旗下的实验室新冠口服药物寻求美国当局的使用授权。根据临床测试，辉瑞这款口服药物能够在高风险成年人群组当中将入院和死亡率降低 89%。辉瑞说已经就那款药物完成向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提交紧急使用授权申请的程序，包括提供临床数据，强调正是采取行动，务求尽快将这种新的潜在治疗方法送到病人手上，期待和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药监机构合作完成审查。报道说，那款口服药有望成为抗击疫情大流行的新武器，因为可以介入早期居家治疗，协助预防入院及死亡，亦都可以在只能够有限度获取疫苗或者接种率低的国家和地区成为重要抗疫工具。菲律宾出年大选的副总统候选人沙拉在社交专业宣布决定和总统候选人小马可斯组成竞选拍档，共同竞选副总统和总统的职位。小马可斯之后亦都确认消息。43岁的沙拉说，希望和小马可斯的组合能够得到各党派的支持。沙拉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2016年当选菲律宾南部重镇达沃市市长。小马可斯是前总统马可斯的仔，亦都是一名前参议员，曾经在2016年竞选副总统但是落败。菲律宾定于明年5月举行全国同地方选举，将会选出新一届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地方行政长官和议员等。根据菲律宾的宪法，总统任期是6年，不得连任。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7，日元14.88，瑞士法郎0.93，加元1.257，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9,784点，跌23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2.65美元，卖出1,853.4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初显著转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新清水湾道咧落翻龙翔道都系挤塞，车龙去到彩云村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桥底咧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新清水湾道嗰边咧，车龙去到彩云村对出。咁至于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行政大楼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第一带咧仲系挤塞，车龙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大榄隧道咧出翻去屯门公路啦，都系挤塞，车龙去到管道出口啊，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出九龙方向，近住行政大楼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车龙都未消散噶，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大榄隧道嗰边咧就去到管道出口，咁至于荃湾路嘅交通咧同样受到影响啦，咁可能好多车改行咗啊，咁所以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呢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丁九。荃湾路出九龙咧，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嗰一段，龙尾系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丁九。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都系多车，排到去收费广场。 场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那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油站对出。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那段都是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场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蔡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你的朋友有洪家豪啊，早晨。 早晨啊，早晨。 做咩？ 再除咗恭喜之外，都唔知讲咩好。唉， 唔使再恭喜啦，我都恭喜你，恭喜你之前开咗演唱会好成功。 系啊， 见到你哭成泪人咁，姐姐都好心痛。 唔好姐姐，心痛啊！你系心痛啊？都系嘅，有好多人即系现场观众，有啲都系可能咧，其实本来都唔系好。 唔係好中意你啊！ 或者佢本來可能唔係嚟睇我，但佢都有戥我心痛啊，或者戥我覺得感動啦， 係感動嘅。咁而家要即係講俾姐姐聽，做咩喊得咁緊要先？ 其實係我喺。其实我今年啱啱我几耐一个月之前啦，出咗首歌叫《主角光环》。 系 咁呢首歌咧，其实就可能大家睇 MV 啊，或者睇歌词咧，可能系觉得讲爱情。 嗯， 咁其实佢系可以讲爱情，但系喺我嘅角度咧，我其实系想讲呢几年即系出咗道，可能出咗道之后，可能有啲唔顺利嘅时候啦。咁但系原来由我 day one 开始支持我的 fans， 原来他们一个都没走过咁样。咁其实呢首歌喺我的角度，我录音嘅时候，我就係諗住佢哋去唱嘅。因为即係其实佢所有嘢，其实心仔呢，即係填词人陈耀心，佢係直接同我讲。因为我本来收到份歌词呢，我係话我觉得麻麻地，即係如果你讲爱情，我真係唔係好有共鸣呢个 topic 咁。咁佢就话你不如试下，你不如大家咁熟啦，不如我直接讲啦。嗱，你而家咧唔系最红嗰、那个，不过你身边啲人咧冇离开过你，咁你不如唱俾佢哋听啦。 嗯，咁你就好代入到啦。 我就即刻代入，因为佢啲歌词系好，其实主角光环就系讲一个配角， 嗯， 但系总会有人将佢嘅心里面嘅主角嘅光环摆喺你身上咯。 嗯， 咁我就系话，譬如我就系、是，我平时可能因为歌词好多咩做惯小角色啊，受尽无视啊。 哦，咁所以喺爱情嗰方面你就感受唔到啦。 因为 你从来唔做配角嘅。 唔系，因为我 so far 我未有一个人要鸣谢喺爱情上。 系 啊。 哦，姐姐一阵间再同你讲呢笔，讲得咁心酸。 咁就所以就唔系好。 get 到嘅， 系 咁，所以就一讲一佢一转咗个角度，我就完全就代入到啦。 嗯 ，show 之前嘅个零两个月咧，我就喺个电话度就碌碌碌碌电话，其实睇到一篇报道，嗰篇报道咧就系、是。報導翻一個今年嘅一個舉辦咗嘅活動啊，咁、那個活動咧就假設邀請咗20個藝人參與咁，我係其中一個嚟嘅。咁、 嗯、 我報導敘述翻呢件事嘅時候咧，佢提咗19個人名，就冇提到我個名。 嚇、啊， 係啦。 边个？ 唔系，但系 边间机构？ 其实都唔系第一次发生噶啦，即系之前都有发生过呢啲、啊，即系咁好坦白讲噶，即系好坦白讲啦，即系呢个圈大家都知道会多少，即系可能有啲。跟紅頂白啊，都會有啲咁嘅嘢，咁可能即係自己唔夠叻啊，咁可能人哋遺忘咗，唔小心遺忘咗你，其實係啦咁樣，咁我就想講呢啲等等嘅事情咧，好打擊到我嘅自信心嘅。 嗯， 咁但係原來喺我自己揾唔到自己價值，或者人哋冇俾價值我嘅時候，即係原來。我啲 fans 一直都揾到我嘅价值咯，咁我就讲咗翻咁嘅说话，咁、 嗯、 下面咧个歌词机咧有个 mon 噶嘛，咁第一句就写住做惯小角色存在谁稀罕，我望住佢唔得啦， 就忆谂起呢啲事啦， 系啊，即系第一场系讲紧嘢已经喊啦，第二场都仲顶到第一句歌词我顶唔顺， 都系谂翻起嗰啲事情， 我谂系主要系。做咗小角色好耐， 系好复杂个心情，跟住突然之间，即系因为你喺个演唱会，其实你都系主角啊嘛， 系啦， 即系有一个叫做反差又好，或者对比又好， 同埋你见到即系可能好多灯牌啊，其实原来好多人喺你身边噶，咁、 嗯、 我哋每一个人都好即系。唔係淨係我做歌手啦，即係一個普通人，其實佢哋都會有可能會唔覺意妄自菲薄啊，或者覺得自己好差嘅時候， 係就會懷疑自己。係 啦，但係其實原來我哋每一個人其實都可以係一個主角咯。 嗯，拖翻。 所以做完呢個 show， 我會。我想了我有很多令我啟發咯，對我來說。 嗯，咁你都講得啱嘅，即係其實我哋好想我哋特別，但係其實我哋又真係好似又可以好普通。咁所以喺愛情上或者工作上，你遇到一啲人，佢係即係有眼光地欣賞你或者係支持你嘅，咁你會更加特別珍惜咯。 係啊，同埋即係譬如。我有講過話，我有講過喺個 show 度，我就話，唔通我真係咁渺小咩咁啊？但你諗翻，其實我哋人類本身每個人都係渺小噶啦，即係你只係佔咗呢個地球上一粒微塵嘅，而家係咁，所以你好多即係有唔同嘅角度去睇咯。只要你覺得唔係咁樣嘅時候，咁佢就可以唔係咁咯。 嗯，咁過咗呢個 show 之後，有冇對即係啲信心翻嚟多啲咧？因為就係可能之前有好多嘅問號啊、疑惑啊，咁、嗯、但係今一次都係一個機會，令到你見到好多支持你嘅人依然喺度。 有信心有大咗嘅、嗯，因為咧。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其實自己一直都好想爭翻口氣，就係因為我唱歌嘅年資唔係好高其實。 嗯， 我係出道之前嗰一年先開始，真係哇唔得，我因為簽咗公司啦，我就知道嚟緊要出道啦，咁我就不停咁樣練習。咁其實出道到而家，即係個可能啲歌唔錯啦，但係個歌藝咧就大家都有所懷疑。咁但係我今次好開心，就見到好多可能。一直都冇留意我，或者一直都聽開，覺得我其實唱得麻麻地啊，覺得我進步咗。 嗯， 咁我完咗個 show， 我公司同我講，佢話你而家終於係一個歌手水準啦。 咁你有冇喊啊？ 我又冇嘅，因為完咗啦，喊完啦。咁但係我都喺個 show 之後，我就終於我覺得自己可以同自己講，我終於做到一個歌手咯咁樣。咁呢樣嘢當然信心大咗啦，咁自己都有努力啦。第二就係我發現咗啲自己原來一直都冇留意到自己嘅能力啊、 嗯， 就係咧啲人成日都話感染力咧，即係當我喺個台上面唱緊歌喊嘅時候，原來全即係唔係全場啦，即係有好多人喺下面都喺度， 唔好喊 啊！跟住我喊，係啦，咁我就會發現原來 我隔住個 mon 都係咁講噶， 係咯，即係原來我發現。能够感染到人呢个能力呢，原来不是个个都有的。 是。 咁原来我有我 自己。咁因为你是真的嘛，即是你的眼泪是真的嘛，呢个又真的会即是 connect 到的，我觉得 同观众。是啊，咁我之后呢就我嗰啲感官的毛孔呢就开始打开了。 是。 我连即是我而家唱咩歌呢我都代入到。 哦， 系啊。 咦，竟然系咁？ 系啊，因为以前我之前有一次录歌咧 ，Randy 啊，即系 Randy 超同我讲话，佢话你而家咧，我觉得你根本就系个人咧嗰啲感官未打开啊，因为即系你好唔 emotional 啊，即系个人 which 其实做一个歌手应该要好 emotional， 你要所有嘢都有个对象、有故事、有画面、有感觉。咁我以前不嬲都系好似有啲冷血咁样，但系原来过咗呢个 show 之后，我突然之间，我因为我过咗个 show 之后，我都要录嚟紧新歌，我有 feel 啊， 系 咁咯，即系咁咯，我系啊。 诶，咁我戥你好开心、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即系做艺人又好，做歌手又好，即系呢个 emotional touch 系好重要噶嘛。即系你点样可以同啲观众或者乐迷 connect 到，就系因为你有摆到你自己个感觉咯。 系啊，即系如果你都冇感觉，我都唔知道你点样。 系啦，系啦，系啦。咁今次嘅感觉就系你嗰啲 fans 帮你揾翻你。 个感觉系，我谂我系因为我从来唔系好俾自己好赤裸咁样呈现自己喺观众面前啦、尤其是讲心底话，即系我搞笑嗰面我冇所谓啫。但系我好赤裸地讲咗我一啲心底话出嚟，然后我好赤裸地好丑样咁样唱咗首咁嘅歌，唱得我好难听。跟住我就可能係因為咁樣而叫做 open mind 咗啲咯，係咯咁樣咯。 鄧你高興啦，即係好似見住你成長咗一課咁樣，即係無論喺舞台上邊啦，跟住唔係我想講你唱歌真係進步咗。有一朝咧，咁我播你首歌，跟住個同事行過啦，新歌嚟噶，系啊，洪家豪、啊，我话系，即系我帮你介绍啦。洪家豪新歌啊，主角光环咁样，跟住话哦，好听咁、啊、样咯，系啊，咁所以系都即系我谂你嘅努力系大家会睇， 同埋系有难度噶，即系个难度系你一开头俾人觉得唔得咧，你要用好耐，同埋要用俾好多，即系你要好难得先，佢哋有一个机会再重新去听留意，即系俾机会你。 啱啊，啱啊。 唔同即系，譬如可能如果我一出道就好得嘅话，其实大家就会一路即系唔会觉得我唔得啊嘛。 系。 咁但系就系一开头唔系好得，跟住慢慢有啲得，有啲得咗啲，得咗啲嘅时候，咁就难好多咯。但系我相信，即系抱住呢个心态，条路仲纵使可能行得远长啲，但系我觉得应该系可以行得远嘅咁 样。系你得嘅，洪家豪。喂，咁今次呢首歌《主角光环》嗯，即系我见你。 有 唔会啊，你而家系咪考我？ 主角 光环，嚟依家边个读唔到？ Okay, okay. 喂，我见你成 M V 都揾靓女拍，咁呢个系咪自肥计划嚟嘅咧？我想问一下。 唔系，我自肥揾你噶啦， 系嘛？ 其实咧，好多时啲女主角都系公司揾嘅，系、即系我真系唔系赖公司。 咁你有冇得拣啊？嗱，你系诚实嘅小孩嚟噶。 譬如主角光环，我就。逆時車入面有得揀兩至三個嘅，係啦，有得揀下嘅。咁最後揀完之後咧，都係要經過一個 casting。咁個 casting 我冇份去睇噶嘛，咁、就唔關事啦。所以咁主角光環就冇得揀喎，即係直接就一句，好似真係冇喎，直接就係林婷咁樣就，哎呦， 咁你好彩喎，我都唔知講咩好啦，同埋講恭喜你咯， 好彩啊，好彩真係好彩。 喂，咁嚟緊有啲咩大計咧？即係呢個係。讲嚟听下，我见你好忙。 因为我可能我喺呢个节目就冇讲过咧，因为真系太耐冇上嚟，你冇邀请我。 唔好咁讲，你忙到咁点啊 ？OK， 嗱、其实我系嚟紧咧一月咧会推出一个一个 project 啦，个 EP 啦，五只歌咁样。嗰五只歌咧就系我爱情上嘅，即系一个心路历程啦，再加上系我。曲詞編監後期全部都係自己做咗差唔多成年嘅一個 project 嚟嘅，咁但係佢係即係某程度上佢係少少 side track project， 因為嗰啲歌就唔係嗰啲我哋平時聽到嗰啲可能大腦啲嘅ballad 咁樣啦，咁就佢就會可能 side track 少少，咁呢一個係重點，因為我呢幾日就要交課啦，咁我仲係。我谂而家做到八成嘅啫，咁啦，咁就呢几日，咁就呢几日好忙啦。咁同埋，嚟紧都会有一个机会，就系有其他歌手唱嘅歌，我会去帮佢哋，我会帮佢编曲、作曲、编曲同埋做监制，即系咁就真系可以。因为咧，自从呢个演唱会完咗之后咧，开始有多咗，即系好开心，多咗可能多咗人报道我嘅事啊。跟住然后佢哋就话。其实洪家豪是一个全能音乐人，但我从来都冇展露过，原来我识填词，唔系我有填下词啊，有编下曲啊，有监制下咁样，咁所以

头先讲到，有嘢唔识自然要问。如果你都想虚心请教别人，咁你就要学下呢一句英文啦。喺英文里面，如果我哋话我哋想请教人嘅话，我哋就会用呢一句 pick someone's brains。pick someone's brains。如果我想同你讲，可唔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啊？我就会话啦 ，Can I pick your brains about something？ Can I pick your brains about something？ 意思就是我可唔可以请教下你某一样嘢咧 ？Pick someone's brains 除咗解作请教，亦都可以解作咨询某一个人嘅意见，或者请另一个人帮助你解决一个问题。记住啦，下一次你都想请教别人嘅话，你就可以好文雅咁样同你讲 ：Can I pick your brains？ Can I pick your brains？Pick someone's brains 就是请教别人了。当我遇到有不识的时候，我都会毫不犹豫地 pick your brains， 希望可以集腋成裘，有多些智囊帮手解决问题嘛。 几得意喎，直译嘅啫。 系啊 ，pick your brain， 几得意啊！ 攞咗你个脑袋啊！ 系、嗯、会唔会带路翻工噶？啲同事、啲老板最中意问呢句。 攞咗都冇用，攞咗之后冇、啊、用嘅，俾翻你。 系老师又中意问啊，冯伟亮同学有冇带个脑翻工？其实唔会加同学噶，直呼你其名噶嘛。崔杰彤 系。 系， 其实呢个真系自然反应嚟噶，一嗌两 喺娱乐圈咁耐咧，好少人讲话你系咪带个脑翻工嘅，会带第二啲嘢翻嚟， 带 即系娱乐圈 带钱翻工系嘛，带钱翻你啊，带钱翻工啦，中国万岁系嘛，发哥都系咁， 有好多导演闹人嘅时候唔系讲得咁温文尔雅， 哦系咩？ 哦， 咪后话俾我哋听 啦，依家啲导演都收下火啦，系咪先？即系 唔 好咁。 唔系啊，你做导演都冇咁样闹我哋啊？ 唔闹你啫， 我都见过佢做导演发火，不过 闹你啊？ 唔系，梗唔会啦，佢日通常咧，我哋睇到佢眉头眼额咧， 识得闪啊，系嘛？识得闪， 佢差唔多翘住手咧，望住地下，兜两个圈。 我最识得闪嘅，系啊，咁样佢走咗啦， 唔系我买汽水饮咋， 买杯咖啡俾你啊。 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喺油站。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屯门公路近丁九。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象鼻山路去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喺象山村。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好，你攞咗啲衫出嚟未啊 ？Kitty 一早攞咗啦。 小白，你都换咗季？ 芭比，我哋攞翻啲夏天衫出嚟噶咋？ 似夏天嘅冬天 都要做好准备。 咁似冬天嘅冬天呢？ 点都会嚟。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9:06，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零售销售数据、业绩亮丽啦，道指啊继续有一升，最多曾经升229点啊，咁啊美市都升嘅，不过升少咗，升54点，标普500指数升18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20点啊，睇到销售数据理想啦，百货公司巨头沃尔玛咧，份业绩咧亦都唔太差，咁啊带动咧美股继续向上升，咁港股点睇啊？港股要微微跌翻啲。不过咧，腾讯啊劲啊，一上啊 ADR 方面咧上翻500蚊楼上，睇嚟咧啊手游放生咧都令到个别手游股啦或者科网股咧有啲新嘅气象啊，睇嚟今日咧有冇机会嗰几只科技龙头带住港股升翻啲咧？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就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 ，Bobby。各位听众早晨。 嗱，我哋之前咧都一路讲紧一啲行为管理嘅问题啦。今次咧就想将个范围咧收窄翻咧更加细啦，就系、是、去到课室里面。其实咧课室里面嘅行为管理会唔会比较容易啲咧？吓？ 都有佢唔同嘅挑戰嘅，咁例如可能因為課室咧唔係一個課室上曬成日堂噶嘛，咁你好多時有唔同嘅課室咧，唔同嘅 setting 咧，其實對我哋嘅細路仔都會有好大嘅影響嘅。咁、例如可能有啲嘅 STEM room 啦，而家我哋好時尚啦，好多學校都要講呢啲嘅 STEM 嘅嘢啦。咁、其實喺裏面咧，可能有好多新嘅嘢，例如可能啲有啲積木啊、航拍機啊，咁可能仲有啲木工啊嗰啲，即全部都會有出現。咁對於我哋嘅細路仔嚟講咧，其實佢唔知道啲乜嘢咧，佢真係會好容易咧，好衝動咁樣見到樣嘢好有興趣，佢會衝咗過去搞噶。咁呢一個都係會造成一個嘅危險嘅，都要做好一啲嘅準備咯。咁即係未必係老師嘅，即係我哋講緊啦，我哋 SEN 嘅細路仔係一 team 人去幫佢噶嘛。咁唔同嘅專業咧都係幫翻個小朋友，咁幫佢哋咧順利去過渡去一啲嘅新課室裏面咧，有啲乜嘢嘅要注意啊咁樣咯。 我都有聽過咧，即係有啲嘅小朋友可能去到一啲新嘅環境咧，對於一啲新奇嘅事物咧，嗰一種衝動啊，又或者話嗰種衝擊咧，實在太有興趣啦。先生可能都未嚟得切話叫大家坐定定，要做啲乜嘢嘅指令之前咧，已經係衝咗出去去搞嗰樣嘢啊，甚至乎係一發不可收拾噶，咁唔系即系意味住其实咧，每去一个地方之前咧，都要有一个好充足嘅 briefing 咧，即系话俾佢听啊，里边咧就咁样噶啦。入到去嘅时候咧，大家就 A、B、C 三个步骤要做好咗先，见到啲嘢咧就唔好掂啦。系咪真系要做到咁样咧？ 最理想啦，但系呢个系不切实际嘅，因为有阵时咧有啲嘢系赶唔切嘅，因为有阵时可能例如可能个课室咁系明明咧系有一个玩具啦或者件工具咧系摆喺度嘅，咁但系今日变咗，例如可能个课室学校换过晒啲时钟咁样啦，咁可能我哋作为老师咁样就唔多觉噶嘛，即系觉得咁你就入去咯咁，但系對於我哋 SEN 細路仔就發覺，咦，點解個鐘唔同咗嘅咁？咁佢可能就會成堂咧，就會係望住個鐘啊咁樣。咁我哋都要學識一啲急救嘅處理啦。例如可能你見到個細路仔啦，佢係望住個鐘唔喐嘅咁，咁你咧就成堂係咁望住個鐘，係唔望老師又唔聽同學講嘢嘅。咁你就知道個情況之後咧，咁你用一個最簡短嘅語言去同個學生講啦。可能話。系啦，个钟换佢话俾佢听，系啦，个钟系转咗个新嘅钟啦。好，我哋而家咧就系、是、去翻老师度啦，望住黑板咁。咁、那个细路仔就会将佢听到你嗰个指令咧，佢就会唔望个钟就落咗个黑板度啦。因为你俾佢个最新指令就系、是、望住黑板咁样。咁当然啦，如果系有影子老师就最理想啦，影子老师就会处理翻呢个 SEN 细路仔啦。咁如果系冇呢个影子老师呢个嘅配套嘅话咧，咁就真係要靠老師用一啲嘅簡單嘅語言去暫時安撫咗個細路仔先。咁但係其實呢件事要解決嘅，因為個細路仔可能都仲係好不安，點解個鐘唔同咗嘅？明明紅色嘅變咗綠色嘅咁。咁即係會落咗堂之後咧，咁老師可能就會係報告翻有關嘅專業人士啦，或者有時可能係社工啊，或者係治療師啊咁樣。咁佢哋咧就可以係處理翻個細路仔嘅情況。咁因為有時佢哋會係有啲嘅小息啊，或者係一啲落堂咧都。会是有些学校是会 安排啲 SCN 細路仔咧，係建翻即係一個地方係俾佢哋去，即係好似聯誼室咁樣啦。咁、其他小朋友一齊去，咁我哋就係有啲嘅社工咧，就會係consolidate 曬所有嘅每個細路仔嘅特色啦。咁啊，再觀察下之後，再 refer 翻去一啲嘅專業人士度嘅。咁呢一個都係可以幫到下我哋嘅 SCN 點樣去融合翻喺個主流社會裏邊嘅。 咁啊，頭先講緊嘅咧就係啲課室裏面會發生嘅情況啦。可能聽緊收音機嘅你咧，如果係大人咧，就覺得啊，好似都同我好偏離，最多都係同我啲小朋友有關係啫。但係咧，最近睇到報道咧，都發覺其實唔係嘅，因為咧喺一個密閉空間或者一個新嘅陌生環境裏邊咧 ，SEN 小朋友可能會有一啲意想不到嘅反應咧。都是生活化的一些片段来的，例如是公共交通工具都时有发生一些这样的个案的。 是我还记得上次你跟我分享过，就是说你跟阿女女在个搭个地铁里面，有个小朋友是突然间按低个小朋友。 是啊。 之后呢就在这里打他啊，这样即是用力过度啊。其实我们 SCN 小路仔可能未必知道用力过度的。好像上个礼拜有个报道，就有一个五岁自闭症的小朋友，就在个地铁上就大叫。咁咧，仲反而咧，仲俾旁人咧就話佢阿癲嘅，就唔好出街咁樣。咁所以其實呢件事咧，對大家都係一個嘅唔係咁好嘅經歷啦。咁因為其實個小朋友咧，佢就聽到人哋嘅電話聲響啦，咁而令到佢咧就係嗱細路仔，佢哋未必係一定係話電話一響佢就會係會尖叫嘅。咁可能係某一啲嘅頻率啦，或者某啲嘅聲音啦，又或者係某啲嘅音樂啦，係會令到佢。就突然间会好不安，因为我哋都之前分享过一啲嘅感统嘅问题啦，咁所以呢关键呢就係嗰个电话嗰个嘅声音而令到佢不安，咁所以佢呢就觉得好驚而去叫囉，咁所以希望呢即係大众呢就係多啲了解我哋嘅小朋友囉，咁因为佢叫得嘅，咁即係都係佢嘅唔舒服佢嘅不安，如果我哋再加以一啲嘅说话係俾我哋嘅照顾者呢，咁就会令到成件事呢就大家都係一个真係唔係咁好嘅经历㗎。 所以大家都要学习囉，即係喺我哋嘅社区里面可能都会有呢啲事情会发生，大家可能就係因为唔认识啦，或者唔知道原来佢哋有呢个特性嘅，或者我哋应该要去点样处理呢。嘉慧呀，咁如果我都係当日喺呢个报道里面身处其中嘅一个旁观者呢，其实我应该点做呢？我应该围埋去帮手啊，定还是其实我应该当冇事发生会比较好啲 呢？其实呢喺呢个时刻呢，个照顾者呢係最大压力嘅。咁因为我哋 SCN 小朋友呢，咁佢就纯粹一个感官唔舒服佢会大叫啦。咁但係其实作为一个照顾者，佢长年累月呢都可能係带亲个小朋友出街呢，都会係突然间有呢个事发生，咁而旁观者呢就会有咁嘅情况㗎。咁所以希望呢大家呢即係见到呢个情况之后呢，就最好呢就係保持安静啦。咁呢我哋嘅照顾者呢就会係好舒服，同埋佢亦都可以好冷静咁样去处理返佢自己嘅 SCN 嘅小朋友啦。 即係就千祈唔好好似报道里面嗰位人士呢就话闹佢啊，或者再制造一啲其他可能会令到无论系照顾者啦，定还是系个小朋友都会再度受刺激嘅一啲言语啦，咁咧就最帮到手啦。 系啦， 我哋大家咧未必好多机会接触到啦，咁但系咧透过听我哋星期三朝早嘅环节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学到一啲小技巧。如果将来万一你都遇到相类似嘅情况咧，就可以做到最好嘅配合咯。 咁我哋大家一齐合作啦，咁希望可以令到我哋嘅大众咧多啲了解、多啲欣赏，同埋去点样去支援我哋嘅 SCN 小朋友之余，同埋我哋嘅照顾者。咁希望我哋每一次咧都有啲嘅小贴士，系令到大家去更加了解我哋嘅 SCN小朋友啦，咁而从而咧喺我哋嘅街上啦，吓任何嘅地方里边咧，公众地方咧，都可以大家去了解多啲嘅。 冇错啦，咁啊，下一次我哋再同嘉慧再倾过咯，唔该晒嘉慧， 唔好客气，再见，拜拜。哇哦，哇哦。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飙，可否引诱你眼睛动摇？ 回望我，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很想将心事放低，很想将心灵接轨。有无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烦闷感觉都熟悉，你让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 oh, oh, oh.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 Baby you make my day我就如看窗每秒漫游世上竟感应到最美好日常还为你锻炼我修养会怕贸然跌身 No 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很想将生活记低盼一起将生命发挥有无事若同在 Oh I'll be alright想幻想你的一切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 oh, oh, oh.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Sunshine, yeah. Live it well, so fine, girl. Let me be the best for you. No, no, no.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还好有幸遇见你，提醒我珍惜自己。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梦想似你。 9:19，听过系 Anson 变 You Made My Day。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柳叶琴系同琵琶相似嘅高音弹拨乐器，由于佢嘅形状好似一片柳叶，所以就称之为柳叶琴啦。柳叶琴嘅体积较琵琶嘅细小，易于携带，有超过100年历史噶啦。目前的柳叶琴可以调校去到不同的调和弹奏半音阶，在民族管弦乐的配器当中成为了不可缺少的乐器。又因为它的琴弦短，它的共鸣相细，所以它的音色清逸柔美，而且音调活泼，千变万化，所以它都可以说是一件很有个人特色的独奏乐器。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又话陈太啦，早晨陈太。 系啊系啊，早晨。 系，我知道你咧就想点罗技嘅歌嘅，咁啊，但系点解会想点呢只嘅歌？同埋你今日咧想点唱俾边个咧？ 我咧就冇所谓啊，我听者有份啦、啊， 系， 同埋我个孙女系喺10月9日生日。 哦，嚟紧生日啦，咁所以点定俾佢听先？ 系啊，佢好中意听呢首歌。 咁有冇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身边嘅朋友讲咧？ 即系我都希望呢个 世紀瘟疫快啲走啦。 咁、希望透過晨光 Morning Call， 咁點一個唱，咁令到呢個瘟疫嘅快啲走。 係啊，快啲走啦，唔好危害世界啦。 係啊，咁身邊我相信都有好多朋友咧喺你側邊都有互相照顧喎，係咪啊？係 啊， 係 啊，係啊。 咁都送埋呢隻歌曲俾佢哋啦。 係啊，係 啊， 啊。 好多謝你嘅電話，陳太，拜拜。 拜拜，拜拜。 人是性本善良，人还是自由性本恶，谁会好一天变坏，谁会凶恶变善良，要靠你取向决心，时辰就到，因果有天报，无欲会感自由，无求便没有了争斗，最怕你赖的本心，时辰就到，因果有天报。 红衣若非礼物贤，红衣若非礼物贤，红衣若非礼物贤，红衣若非礼物道，红衣若非礼物贤，红衣若非礼物贤，红衣若非礼物贤，红衣若非礼物 道。人是性本善良，人还是自由性本恶，谁会好一天变坏，谁会凶恶变善良，要靠你取向决心，时辰就到，因果有天报， 是好多人的嗜好，地是香港人的共同愿望。地究竟几时才可以再搭飞机旅行啊？ 全世界都少了航班就更好， 此话何解？ 搭飞机会影响气候是常识吧。作为乘客，我们又是不是愿意给多些钱资助开发环保飞机和燃料？ 电视节目三十一看世界之飞行新世代， 今晚十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追踪三十一，咁啊喺电视部嗰度又话唱打咗入嚟啦，早晨啊唱， 早晨唱， 早晨小白，早晨啊欧，早晨各位， 系七点半啊一齐睇医生喎， 好啊， 系啊，系七点三十五分先真啊， 系 医生与你啊，咁啊今晚咧会有。会同大家中医师咧讲下一个冬虫草同虫草花嘅关系啊， 哦，系啊，个样差唔多嘛， 系啦，以为佢哋系即系以为啊呢个冬虫草，虫草花咧，虫草花梗系冬虫草嘅花嚟啦，系嘛？咁啊，但好似又唔系嘅，咁啊，今晚咧就请嚟呢个注册嘅中医，同大家讲下咧，佢哋之间有啲乜嘢关 系， 又有啲乜嘢分别？ 虫草花成日煲汤都会见到啦， 系啊， 冬虫草呢啲咧就名贵药材嚟嘅， 虫草花好似。好似是完全两种的功效嚟。 哎是啊，咁啊真系今日夜晚真系睇真啲啊，我哋要。 冇错啦，咁啊另外咧都会请嚟咧呢个营养师啊，同大家讲下咧，即系燕窝有好丰富嘅营养，对皮肤好好就系人都知噶啦。咁、但系燕窝好贵，亦都系人都知噶啦。咁啊，究竟坊间有冇一啲咧平少少嘅食材，又但系又做到燕窝嘅功效咧？咁啊，所以我哋请嚟呢个注册营养师同大家咧去介绍一下嘅。 哎，好啊，咁又有替代品啊，正啦。 系啦， 又唔使去骚扰啲燕子， 系啦， 有啲燕子都要搵食噶嘛， 系咪？啲口水都冇咁多掠出嚟啊！ 啲人都系讲啊，燕子，我想讲啫。 啊，好啊，咁啊，替代品啊，好啦，最紧要有机同埋健康，食得系咪啊？长 冇错啦，咁啊，再介绍埋啦，咁啊，今晚九点半啊，有走在运动的路上，咁啊，继续咧，请嚟咧一啲香港嘅体坛名将，同佢哋访问一下，分享下佢哋嘅故事。 系， 今晚好犀利，今晚咧个主角咧就系。张伟良啊，呢个轮椅剑击嘅残奥会金牌得主嘅张伟良， 好嘢好嘢， 系啦，咁啊，有啲朋友可能都知道啦，张伟良本身嘅故事咧，就系佢本身系个消防员嚟嘅，咁啊，因为一次搜救行动咧发生咗意外，咁啊，佢要切除咗只左脚，咁啊，从此踏上咗佢呢个轮椅剑击运动员嘅生涯啦，咁啊，听到呢度都已经系。即 系 充满跌宕，好多故事， 系啊，一个例子嘅故事嚟嘅。咁啊，希望即系大家都透过啊，即系其实遇到任何挫折，我哋系第二个跑道再嚟过，继续会有辉煌嘅成就咯，系咪？ 冇错啊！嗱，佢喺个今晚嘅节目里边咧，仲分享咗佢一件比呢件事更加触动到佢情感嘅事啊！即系佢一件家事。咁啊，主持人啊林定勤本身都一位好爽朗嘅人嚟噶嘛，佢都访问到喊啊！咁啊，今集嘅节目啊内有洋葱，咁啊。真心介绍俾大家，今晚九点半走在运动的路上啊！ 咁啊，攞定纸巾睇啦，今晚 系啊， 冇错啊，冇错啊！ 感动先啊， 感动啊！ 咁感动完之后又睇咩啊？ 咁啊，去到今晚10:31看世界，带大家搭下飞机啊！咁啊，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即系搭飞机，呢飞机本身嘅碳排放都几犀利嘅，咁啊影响气候嘅。咁啊，之前疫情之前咧，咁啊天空上面好多飞机飞嚟飞去，影响气候，咁好多人都知道噶啦。咁啊，而家疫情两年几啦，咁啊飞少咗啦，大家，所以就歇一歇啦。咁但系我哋唔知道复飞之后咧，呢、這个情况会唔会重新翻嚟噶嘛？ 系咯，所以因为疫情即系差唔多完嘅时候，大家我系怕所有人疯狂式去旅行啊，跟住 系啦，系咁飞，系咁飞。啊！不停站， 報仇式咁樣啊嘛，係嘛？ 係啊， 報復式咁樣飛，咁點搞咧？咁啊，今晚呢個31看世界飛行新世代啊，就會同大家咧介紹翻全世界嘅航空業咧，而家作出應對啦。咁啊，佢哋趁呢個空檔咧，就睇下會唔會可以改良到飛機嘅設計，可以慳啲、節省啲燃料嘅，甚至乎佢哋發明一啲全電動嘅飛機啦，同埋咧睇下會唔會發明到一啲新嘅燃油啊，睇下會唔會咧。減省到一啲碳排放嘅影響，咁啊達至咧希望達至呢個碳中和咁話嘅。 哦，如果飛機都插電都幾好啊， 係啊， 係啊，但唔知安唔安全，同埋唔知其實要發明 力咯，係啊，同埋個電池 support 得到啦， 係啊， 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啦。 飛機可以諗埋太陽能咯，係咪？係 啊，但仲有一樣嘢喎，即係開發都要成本噶嘛。 係啊， 作為乘客又係咪真係願意貨金咧？咁啊要大家睇下啦。 好，唔該曬，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泰三名机组人员返港之后，先后确诊新型肺炎。返港之前曾经入住德国一间酒店。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话：，外国疫情风险高，对外国回港人士都要严正看待，要防范出现第五波疫情。对于国泰要求海外回港的机组人员抵港之后头三日进行家居检疫。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认为有关机组人员的同住家人是不是亦都一样应该接受医学监察，是卫生防护中心应该考虑的问题。 對於有意見擔心，如果貨機機組人員回港要進行強制檢疫，可能會影響本港貨運。曾其恩認為，其中一個方案是航空公司聘請多啲嘅機師同機組人員，以便調動。認為政府有責任同航空公司溝通。美国总统拜登在美中元首视像会谈之后一日再谈及台湾问题，表示美国政府的台湾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不鼓励台湾独立，但鼓励台湾根据台湾关系法的要求行事。拜登在新罕布什尔州向记者说，他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坚定奉行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昨日的视像会议上同意探讨进行军控谈判的可能性。沙利文在一个网上研讨会提到美国对中国核武和导弹发展的关切的时候说，美中将会在多个层面加强接触，以确保这方面的竞争有护栏，不会转向冲突。沙利文并没有详细说明关于战略稳定的讨论可以采取什么形式，他说有关问题和美国和俄罗斯的正式战略稳定对话不同，在美中关系中这种对话并没有那么成熟，但两位领导人确实讨论了相关的问题，美方有责任考虑以最有成效的方式推进。新西兰总理亚德恩说，最大城市奥克兰将会在下个月15号起重新开放国内边界，已经接种新冠疫苗和检测结果呈阴性的人士将会可以进出奥克兰。奥克兰自今年8月爆发 Delta 变种病毒以来一直处于封锁状态。亚德恩说，当地民众长时间面对疫情限制，以确保新西兰其他地区的安全，但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高，是时候重开边界。他又说，国家有望在今个月29号调整防疫政策，并结束封锁，改以社交距离等措施遏止病毒传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初显著转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21点，跌92点，总成交金额92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9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35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2.5冇起跌，泡泡玛特58.45跌1.5，美团295.4跌2蚊，金科服务36.65跌1.2，阿里巴巴164.48，药明生物111.3升1.1，友邦保险85.2跌6，比亚迪股份303.6升3.8，港交所463跌3蚊，网易175跌8.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7，日元14.78，瑞士法郎0.93，加元1.256，人民币6.389，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29,738点，跌70点。港金现价报17,220元，跌12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54.94美元，卖出1,855.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日半春园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有交通意外，一带咧比较多车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 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比较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西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都是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那段比较车多龙尾交易广场。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慢车。咁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那段仲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福亨村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那段都仲是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有一日啊，小明就问啊禅师啦，阿禅师啊禅师，我本来咧就好黑嘅，个个都笑我啊，我应该点算啊？咁啊，禅师就冇讲到嘢啦，就系、是、慢慢咧将个寺庙门打开，等啲阳光射入嚟。跟住小明就话啦：，你系咪想我打开心扉，唔好咁容易在意其他人嘅想法咧？跟住个大师话：唔系啊，施主讲你喺边啊？唔打开道门，我见你唔到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港台电视31，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冠心病是香港的都市杀手病，亦都是形成猝死的主要元凶。除了先天成因之外，后天的不良飲食和生活習慣亦都会导致患上冠心病。究竟怎样可以预防呢？万一患上，除了食药和做手术之外，在生活细节上还有什么需要留意的呢？ 医生与你 守护你的健康， 星期一至五晚7点35分， 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咏钟 陪你睇国剧。 今朝我想讲国剧830《乔家的儿女》，尝试在你记忆里面回想一下，乜嘢元素会令你再三回味一套电视剧？天花龙凤的剧情，精雕细琢的布景，还是丝丝入扣的角色塑造呢？好的角色加上演员的演绎，就会令到观众同角色同步呼吸。好想知道跟住佢哋嘅遭遇会系点？港台电视31热播中嘅《乔家的儿女》，无论主角还是配角，正正做到呢一点。睇完一集，必定期待下一集，到底佢哋会遭遇乜嘢事情？翻到剧集嘅世界，紧贴乔家各人嘅生活先，因为乔爸爸闯下嘅祸。乔家几兄弟姊妹又嫁贵不得，唯有搬去同大哥大嫂同住。不过相见好同住难，乔四美率直的性格首先同叶小郎对着干，无心之失带嚟冲口而出。叶小郎承认是自己决定如何处理仲未来到这个世界的小生命。 乔一成夫妇之间的距离突然变得遥远，变得冰冷。乔义强、孙小沫心底里各有各牵挂，是不是真的可以忘记过去，还是只是互相寻找爱的替身？乔三礼、王一丁决定领取结婚证，新阶段开始，亦都是新问题的开端。婆媳之间的问题好像永远是解不开的结。叶小浪最后下定决心出国，离别在即，弥漫住伤感。一成小浪是暂别，还是从此天各一方？睇到一段感情出现若隐若现的句号，心里面不禁流出一滴眼泪。二强谂住可以重新开始的时候，竟然巧遇马素琴，这个惊喜会带来乜嘢后果？孙小沫这个时候怀孕会为二强带来喜悦，还是系一个疑问？杨玲子亦都怀住乔七七的骨肉，决定早婚的年轻人开心背后仲有乜嘢隐忧？乔四美朝思暮想的戚成钢突然出现在眼前，四美以为会得到一个热情的拥抱，点知换来只是冷淡的态度，不过已经可以令四美自我燃烧。一向对爱情执迷不悔，亦没有考究戚成钢提前退伍的原因，四美决定同梦中人旅行结婚。义强摇摆不定，孙小沫发现他同马素琴仍然有见面，最终选择同义强离婚。四美成钢旅行翻嚟，一成当面揭穿戚成钢是因为作风问题被开除。四美竟然话自己一早知情，爱情是不是真的可以令人盲目？乔家的儿女36集的剧情，贯穿30年时代的变迁，环境在变，人亦在成长。嚟紧进入终结篇，一成、二强、三礼、四美、七七，前面仲有啲乜嘢等紧你哋？随住你哋开心，跟住你哋忧心。不得不承认，我真系变咗乔家嘅一部分。有爱嘅地方就有家。继续期待关心这个家。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时段，同梁咏忠一起编成乔家的儿女。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咏忠 陪你看国剧。 想一清晨抽空去趟旅行，结伴回斗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够了要与你倾诉最近，又慰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痕，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不怕他低温，唯一印象会 都有把声音提醒这半生吸取的教训，明了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人海中诞生几个的革新，谁终然直女让我坐最近，不可分开的这种亲。 一集一主题，天一句，地一句，分享人生智慧，教你生命内在操练。 大师对谈， 你认为乜嘢系聪明，乜嘢系蠢？系大智若愚，系诈傻扮懵，定系聪明反被聪明误？今个星期大师对谈题目系聪明与愚痴。 全灯法师李灿荣主持大师对谈，逢星期四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想同大家讲下一啲食物嘅营养啊，咁啊，发现好多都市人咧都会慢慢注意自己嗰个肠道嘅健康啦，因为咧即系好多时候都会有啲人发现去唔到洗手间啦，咁啊同自己嘅饮食习惯有冇关系啊？ 太去到洗手间嗰啲又麻烦， 系嘛？成日都要搵洗手间， 肠胃敏感咯，好多朋友依家反而就多咗呢一个情况。 系啊，同埋你要自己搵出个原因咯，即系你唔可以啊由佢嘅，即系可能佢真系有个原因，譬如某一啲食物有某一啲成分。你自己是比较敏感啲嘅，咁你就要揾咗佢出嚟，咁你之后就避免啊嘛。咁有啲人就可能即系嗰啲饮食习惯就唔系咁好啦，即系多肉啊、小菜啊咁。咁我前两日都遇到同样嘅情况，就唔知点解去完一次厕所之后咧， 再去 都仲系好焗住，跟住成日咧就好唔舒服啦，即系又唔想食嘢啊咁样。咁有几个朋友咧都同时同我讲，喂，你试下食黄色嗰啲。黄色火龙果 嗰啲， 系即系 嗰啲我以为你食成药，我以为你话黄色嗰啲成药，我以 为唔系， 因为我自己惯常有阵时啊，即系好多热气啊咁样都有啲即系中成药咁样啊，会食下啦，咁啊即系个人身体而言啦，你自己知自己啦咁样，呢啲下山350字唔使喺度讲。不过你话食嗰啲黄色嗰啲麒麟果系 嘛？系啦，咁样佢哋就话有效嘅，咁我就未试，咁啊可以即系如果。touch wood 下次再發生咁嘅情況就試下啦。咁不過今日咧，我想講下其實提子咧都係有效提升呢一個腸道益生菌嘅比例。 提子就係你琴日影呢個沙龍相 擺喺個頭嗰束， 擺喺個頭嗰束嘅提子。 係啦，咁到底提子有幾咁好咧？嗱，以前咧我就對提子又愛又恨嘅，因為食生果點解我平時食咁少咧？就是、因為懶，覺得生果咧好多又要批皮啊，又剝核啊。咁样啦，咁所以咧，我自己都好懒去食水果嘅。 但系提子就唔同啦。 啊，提子唔同啊， 因为依家 有啲冇核嘅提子，大大粒，仲要甜，好甜嘅咁样。咁但系咧，糖分就高啦，即系越系甜嘅你就知道啦。咁所以咧，又唔可以食太多，即系食得太多咧，又会果糖都会肥。 所以呢个都系营销策略嚟噶。你去譬如啲生果铺咧，佢依家嗰啲日本提子咧，其实咧200几蚊咧，我数过啦。 得十八粒嘅啫。 哇！ 咁你嗰十八粒咧就弥足珍贵啊。因为嗰十八粒嚟讲，你分你食几粒，其实你都唔会一次过爆食啦、 啊。 你食尽都系十八粒，不如咁样讲。 系啊。 你最甜最甜都系十八粒啫。 系啊。 但你其他旧时我哋成长嗰啲提子一抽，真系好多粒噶嘛，系咪先？咁即系唔止十八粒，起码有三十粒。 嗯。 咁所以咧，我觉得价格贵咧。可能都令到你食少咗嘅原因嚟，可能。 但系冇咁饱喎，都十八粒，冇咁饱。平时食完饭仲有啲位，可能即系食十几廿粒提子啊嘛，系啊。咁但系大家就就翻个份量啦。咁今日点解讲话提子咧，对于肠道有益咧？咁加州大学咧，原来喺2021年嘅十月咧，即系冇几耐之前咧，就发表咗一项研究啊。咁啊，发现咧食提子咧系可以有效提升到呢个肠道嘅细菌多样性，从而咧就改善到呢、這、一个身体嗰个肠道嘅健康。咁除此之外咧，科学家仲发现到原来食提子咧系可以显著咁样降低血胆固醇同埋胆酸，咁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咧都系有帮助嘅。几 好 咁、啊、样。系啊，同埋之前又听话食提子有抗氧化啊嘛，咁样咁都有几多唔同嘅好处嘅。咁其实咧，除咗佢之外咧，譬如苹果啊、红酒啊、绿茶啊、大豆啊等等呢啲食物咧。 都 系 有抗氧化， 系啦，有丰富多酚，即系含有多酚呢一种嘅物质嘅，咁咧都系有抗氧化效果嘅。咁大家可以自己拣食嘅时候咧，就睇下边一款啱你啦。最紧要都系多油不卡，唔好食过量就最紧要。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一讲开提子咧，即系除咗提防骗子之外咧、我就系谂翻起，因为我寻日都食咗一种提子，咁我一搵嘅时候，一食落去嗰个质感系点样嘅咧？嗱，佢首先如果日本好多提子咧，嗰个紫紫地色嗰只啊，即系有啲似巨峰嗰只咧，咁个皮咪唔食嘅，好好厚啊咁样噶嘛，系啦， 结啊，同埋 好结嘅，通常都系你可能有个咬开咗个窿窿，跟住就啜佢入边嘅提子肉出嚟咁食噶嘛。咁我寻日咧食到一只嘅提子，佢好细粒嘅，咁啊大概几大粒咧？好似我哋手指公咪有两节嘅，就似系黐住手指甲嗰节咁样，一节即系一粒就一节咁样。其实好细粒啦，系咪先？咁佢嗰个皮咧，我寻日食嘅时候就可以连埋个皮，我选择咗连埋个皮食。不过咧，佢入边咧呢一种嘅提子咧就有核嘅。 嗯， 咁所以就 咁细粒仲要有核？ 你讲得啱啦，咁细粒都有核。咁我初头我都有啲厌弃啊，但系佢竟然间咧俾我感觉都甜、啊。 喂，嗱，我先问一样嘢先，系咪呢啲有核嘅提子咧，其实真系好好食，但等于咧啲识食鱼嘅人咧， 系， 唉，你唔识食啊，靓仔，啲鱼多骨先滑啊，啲肉系咪呢个原理咧？ 其实有核同冇核咧，嗱，冇核嗰啲当然啦，大家都知道系经过改良啦。 系， 咁而家呢一只我寻日食嗰个咧，我望翻嗰个产地咧，系边度咧？就是、一个叫兴津嘅地方。 兴津， 咁佢再搵翻啲资料咧，佢就系喺日本东北嘅青森县嘅。咁、我就谂，哇，青森佢通常都系最出名苹果啦，同埋青森嘅蒜头黑蒜头咧就好出名嘅。咁啊，尋日一睇嘅時候咧，啊，原來青森都有其他水果，不過就冇咁勁啦咁樣。係，咁啊，除咗出一種叫青提之外咧，青提 muscato 咧，咁其實都已經好食噶啦。咁但 係 muscato 係啦，咁啊青提，咁但係佢呢一隻咧，我試我試。咁呢只 做咩啫？好耐冇講個日文，天啊！ 你唔好理我啦。 而家想乜事？ 滿飛，其實你去 我開又講嘛， 即係九龍塘嗰間食拉麵咧，你都可以啊。你係嗰個啫嘛， 係啊， 成日都你都可以同翻嗰啲店員講噶， 係同 嗰啲 店 員咯。嗰啲店員會同你講翻，啊，多謝。小姐你冇事嘛？使乜食藥？ 睇就知道我有日本血統 日本人啊，你就知道咧，日本。人啦、啊， 好啦，咁啊，讲翻呢一只叫做葡萄嘅提子，系啦，咁啊，葡萄同头先讲青提两种唔同嘅品种嚟， 讲翻头先个人， 记得咗添咩？ muscato， 咁呢只葡萄，呢只葡萄葡萄咁样，咁呢只葡萄咧食落去嘅时候，我就连埋个皮食啦，咁啊，但系佢最麻烦都系粒核嘅啫，不过个口感咧。 同我平時食嗰啲譬如巨峰亦都有幾大分別喎。 係 平時食嗰啲巨峰咧，啜落去咧都滑滑地，又爽爽地咁樣嘅，即係佢肉一啜嘅時候，佢就成粒可以出咗嚟啦咁樣。咁啊呢一隻咧，似係有少少。好像我們起蠶，但是蠶就聚在一起成為了一粒果實、 哦、 那個的感覺，它沒什麼咬口，因為可能它太小粒了，吃下去的時候那個質感都非常之滑口的、 嗯、 所以它因為又滑口得來又有粒核啦，其實它粒核在你的口裡面，你就真的好像吃瓜子一樣， 那你會不會吃完啊？ 冇啊！我真系冇食埋粒， 因為提子咧， 其實普遍嚟講， 我都食埋嘅。 係咩？ 但係咧，如果你唔小心咬到咧，佢真係好 苦 啊！提子粒核， 我就係因為知道提子嗰啲核咧一定係苦喎，所以我就點樣辛苦都好，都要整翻佢出嚟。咁但係呢一隻嘅提子咧，個價錢我買嘅時候又真係唔係話貴喎。其實佢都係講緊三十幾蚊有我手掌咁大抽 底嘅。 喂，大佬，你而家嗰啲日本提子講緊情王嗰啲，真係 二百幾蚊 、 啊。 我真係覺得食提子食到窮啊！即係如果你再前排咧，咪食柿嘅季節嘅，咁又係日本啦，有啲柿咧叫芝麻柿、 啊， 哇，200蚊啊！两个、 啊、 即系100蚊一个，系一个柿喎，手掌咁大嘅柿 喎。系啊，啲生果贵到我买去送俾朋友，嗱啲送礼好好啊，买上去送俾朋友都叫朋友，不如一齐切嚟食。 系啊，真 真系忍唔住， 我都想食翻两嚿，系嘛？ 贵到 系咯， 贵到疯狂啊！啲生果，所以头先阿食安仔提提大家食新鲜水果，食安仔真系识食啊！ 系啊系啊， 即系如果食薯片都冇咁贵。 系咁，封建诱人嘅， 封建诱人嘅系啦。咁、啊啊、市面上如果你话我都系中意食啲，譬如嚟自日本嘅水果咧。其實都一樣揾到啲平嘅水平啲嘅，係啦。除咗頭先講嗰個清心嘅提子之外啦，咁佢哋之前好似上次嘅享樂時代都講過有一隻水蜜桃味嘅蘋果，係啦。咁嗰隻水蜜桃香蘋果其實而家我見街市個價格咧都係唔知36蚊有四個， 回落啦，價錢回落。 係啦，佢又比上星期我介紹嘅時候咧價格更加回落咗。 俾你講一講之後價錢回落咗， 係啦，係 好事啊。 好啊， 咁 我 梗係講多啲啦。系咪？ 其实 咁你讲多几样啦， 讲多几样贵价嘢先。 讲楼啊嘛，你讲楼，你讲楼啊， 好多人嘅资产都系个楼嚟嘅。 考翻你啊， 讲啊， 点读啊？提子， 我写低啊， 系咪啊 ？Moscato，Moscato， 爱心呢？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